診新型肺炎人數突破1800萬，累計319000人死亡。而全球有超過7730萬人確診，170萬人死亡。路透社數據顯示，美國上星期每隔33秒就有一人死於新型冠狀病毒。截至星期日的7日之內，共有18000人死於新型肺炎，較對上一星期增加大約6.7%。衛生官員強烈呼籲民眾假期不要外遊，但美國各地的機場在剛剛過去的週末就錄到320萬人次使用。天氣方面，冬季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相當清涼和乾燥的天氣。另外，覆蓋南海北部的廣闊雲帶正逐漸靠近廣東沿岸。上午8時，熱帶低氣壓科羅旺集結在胡志明市東南偏東大約50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移向越南以南海域。本港今日大致多雲和乾燥，早上相當清涼，日間部分時間是有陽光，吹和緩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天和星期四，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聖誕節假期氣温稍為回升。現時氣温17度，相對濕度6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285点，跌25点，成交金额2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7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7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京东健康170.1升4.1，腾讯控股573.5升0.5。比亚迪197.6，比亚迪最新是197.5，跌了9.1。美团279.4升1元，阿里巴巴251.2升2，小米集团29.6升3毫，盈富基金26.44跌2仙，中移动44.25升1毫，保利协鑫能源1.41跌8仙。部分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54，英磅10.404，瑞士法郎8.754，澳元5.874，加元6.033，新西蘭元5.493，歐元9.486，每百日元對港元7.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4.401。日經平均指數報26597點，跌116點。港金現價報17370元，跌1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82.26美元，賣出1883.1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噶，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喺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油麻地停车场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挤塞，去赤柱方向龙尾就在蒲苑，去黄竹坑方向龙尾就在海堤花园。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呢就挤塞，龙尾在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深水湾、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 有请新人柳英婷。 最难忘嘅第一次咧，就系把心一横就辞咗职，上一份工系做记者嘅。当时我记得系为咗参加全民造星嘅比赛。 佢哋有咩反应啊？ 即系调翻转咧，我以前系访问人，咁佢就话啊，迟啲希望俾我哋访问翻你啦，见证到你喺你嘅星途度可以星光灿烂。 吓冇啦！ 想听足本版，梗系要听逢星期六下昼四点至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莉、迪神、思培嘅《寻相思》，认真做啦！ 哇，好似好 grand 咁、 啊！我哋系咪要立正啊？ 喂，着翻啲低胸装 啲啦，庄严啲。 啊，好啦，嚟啦！ 朝早起身，风骚降临天地。 朝早起身听风骚， 十点钟到一点钟， 三个风骚快活人，三个风骚快活人，每朝都要听住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 啊，曾志豪，早晨啊，郑振鹏， 喂，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啊，风骚快活人听众朋友， 嗱，今日直播室咧就咁样嘅，鹏仔， 做咩啊？ 就净系有我啦，有你啦，同埋今日冇桂花田， 有着我， 明哦、 今日有圣诞老人， 哦， 圣诞老人桂花田， 系咪咩圣诞老婆啊？ 圣诞美人， 仲啊啊，圣诞美人，圣诞美人呢句真系好噶。 重 要是社区关怀大使，佢系呢个叫做 广台小天使， 唔系广播道明姐， 系 系啦，佢唔系深水埗明哥，佢系广播道明姐， 系 系啦，因为佢系专门照顾，因为嗱明哥咧就专门照顾啲咧有需要嘅人士嘅。佢咧，佢系连冇需要嘅人士咧，如果有需要嘅话咧，佢都会当系有需要咁照顾埋嘅。 其实我都觉得系有需要嘅，即系嗰啲以为自己冇需要嗰啲。 系咪系咪啊？即系其实我都唔 了解自己， 即系我都唔系咁贪心啫。系啦，我亦都 唔算贪心， 曾志豪。咪咯，你讲几多啫？ 哇，几开心啊！ 听得多啊，跟住啊， 哇，而家咁啊，豪仔， 系啊系啊， 即系我而家港台嘅一台、二台咧，都分庭抗礼啦。 系点样咧？ 以往一台就有啊， 好姐 唔系好姐，系有阿 Vivi 人啊， 阿 Vivi 阿 Vivi 会点噶？会点噶？ 咧就成为呢个更新天使啊嘛， 即系我哋两个。 而家二台咧就有呢个桂花田啊。 我哋唔系更新，我哋系重生，我哋系重生 啊，重生天使都 因为咧呢位广播道明姐咧，佢嗰啲暖汤咧，料又足。 哇，仲有咩可以赞嘅？料又足啊，汤水又齐，好似讲上奶咁样啫，大佬。 会谂到咁样？ 系啊，你头先自己都话噶，有啱系咪上奶用噶？ 以为啫。 咪咯，哇！喂，你同善长人中先讲句感言先啦。 唔使啦， 你第三次啦，已经你好似饮到。 梗系唔止啦， 我唔止添，真系哇！喂，你啲人工会唔会蚀晒俾佢啊？ 头啖汤已经系汤咗好多次。 我系心存感恩嘅，几时都。又多謝啦，桂花田真係好好啊，對啲老人家。 冇啊，係桂媽媽喎、啊，今次其實唔係佢嘅功勞喎、 啊。咁都要佢攞肯攞翻嚟先得㗎，佢喺中途倒咗佢咁啊，如果我黑佢憎啊，倒咗佢都。 即係其實佢係。 或者加料或者加料。 我哋咁樣讚佢。桂花田係好好可靠嘅物流運輸。系啊，哇，咁就正啦！ 准时送到啦，又唔会倒泻啦， 又冇偷饮，又冇偷饮。 同埋咧，虽然我饮咁多次咧，但系每一次都有开心新发现噶。 系啊，其实点解你每次饮嘅时候？ 系嗱，我首先第一两次咧，我就发现，哇，原来啲佢啲汤料好足噶啦。咁就算系一啲唔系话啲名贵汤料先好饮噶。 咦，你抉择你喎， 唔系啊， 唔系咁嘅， 系啊， 系啊。 我听得出唔系咁。 系家常嘅蔬菜咧。哇！佢厚切嗰下咧，真系呢样我学到嘢啦。我以后煲汤咧，自己煲咧，我都会学佢阿姐姐或者系阿伯友咁样咧。嗰啲譬如你莲藕啊、你萝卜啊、红萝卜嗰啲咧，佢系厚切嘅，原来厚切咁样煲汤咧，哇！真系唔同风味啲嘅。 嗰 阵时口感又好啲。 嗰阵时我哋帮衬出边嗰啲茶餐厅咧，有一间咧，咪有个 Ironman 嗰间咧， 做咩啊？ 佢都发明呢一个厚切午餐肉嘅，即系我唔敢当佢发明啦，佢比较用啊。 蔬菜厚切煲汤咧， 系啦， 健康啲嘛。 咩都厚切就好啊， 烂晒啊嘛。 所以睇佢生个女出嚟都厚切噶。 嗱，呢个我唔俾讲名啦。 咪系 咯，我费事影有啲图嚟啊。 唔系噶，唔系噶，你唔发觉 自己 唔会噶。阿桂花田个人好有嗰啲。叫咩耳仔软，佢耳仔软。 同埋我成日左耳入右耳出，我唔记得。 冇记 性。所以点解我话佢耳仔软咧？我啊咁都有得雨露均沾啊！我应该冇份噶嘛。 你好深啊！呢句嘢。 系啦，唔系即系大家都一齐有份得到雨水嘅滋润啊！ 哦、 我都有份有得饮汤喎，今日哇！ 你上次唔系都有饮到嗰啲咩苹果啊、雪梨水咩？ 系啊，佢有。 唔系汤啊，苹果雪梨水你自己都话啦。 汤水啊嘛， 系啊，佢而家讲紧汤啊嘛，系啦，唔汤唔水啊，而家啱啊。 唔系，大家都系啦，即系好似我哋风骚快活人咁啊，主持之间都互相关照。咁啊，如果系啲隔篱左右啊， 系 啊，睦邻关系啊，或者公司嘅同事们啊、老板啊，咁啊，日多啲互相。 我想知道你翻到系点？咁样present 俾桂妈妈听咧，佢一定话：，哎，整埋俾曾志豪啦，好麻烦啊，系咁讲说话俾我听。 反正有剩两滴，再侵啲水啊。 系啦系啦，我觉得咁样我人会安乐少少，我人会安乐少少啫。 我真系觉得咧，即系咧，同事之间吓，拍档之间，朋友之间咧，都要互相即系互相帮佢嘅需要嘅，你明唔明啊？即系佢缺乏汤水，咪俾汤水咯。缺乏金钱嘅，咁你咪尽量帮下佢点样去赚 钱。 冇 用噶，帮我。 唔系 有金钱土啦，可能最多真系。 咁食牛啊！ 系 啊。你譬如阿曾志豪咁，即系佢嗰啲行为啊、言行啊等等，咁咪俾鞭策佢咯，系咪先？ 哦，好啊，好啊，好啊！即系下次嗰碗系有鞭噶。 你放心，唔使啊，你唔使行啊，唔会啊。 我咪阿华食剩嗰啲先。 几好啊！ 早晨啊，冬至过后啊，哎呀， 一阵翻嚟讲下啦。因为今日桂花田带咗我买餸篮翻嚟咧。 哦，入边有好多好新鲜嘅蔬菜。 哦，瓜果添啊！我哋唔好讲，唔好讲。 还是记起，在这恶劣冷天气，长路更冷，将心枯死，谈话也没有心情，凌乱雨点。令你痛也痛得凄美，谁令你爱上又再别离，但霸占你的心底，莫说这是否浪费，无尽心意爱护你，明白这是我每日爱多一些，我痴心早换舍，连夜细雨会否将一些伤痛磨洗，从未对你说，我的心早向你开启，凭藉两眼接触交换热情和安慰，无 在这个冷冷冬季，如没有你，内心冰冻，曾令我梦里昏迷。容易记起，在你眼里太多隐蔽，从没有介意，在你寂寥，聆听着你往昔悲凄。莫说这是否浪费，无尽心意爱护你。明白这是我每日爱多一些，我痴心早半死。连夜细雨会否将一些伤痛磨洗，从未对你说我的心早向你开启。凭藉两眼接触交换热情和安慰，我没法开心，如果要忘记这一切。无尽心意爱护你，明白这是我每日爱多一些，我痴心早满死。连夜细雨会否将一些伤痛磨洗，从未对你说我的心早向你开启。凭藉两眼接触交换热情，发开心，如果要忘记这一世，会否将一些伤痛磨洗，从未对你说我的心早向你开启。凭藉两眼接触交换热情和安慰，我没法开心，我要忘记这一切。 哇，好似好 grand 咁、 啊！哎，我哋系咪要立正啊？ 喂，着翻啲低胸装 啲啦，庄严啲。 啊，好啦，嚟啦。 朝早起身，风扫江南，天天好好盼盼。 一朝早起身听风扫， 十点钟到一点钟。 三个风扫快活日，三个风扫快活日，每朝到朝听住风扫快活日。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我必须要话俾啲听众听咧，佢哋喺面书留言话：你三个再赶再播歌赶客噶啦，我走噶啦咁样，系啦， 系咩？ 系啊，我必须要讲咧，就 有咁嘅效果、啊。 系啦，如果有呢个效果嘅话咧，系我哋特登嘅， 都系一种效果、啊。 系啦，点解咧？嗱，我哋唔系想 即系未好吓人啊？ 系啦，我哋唔系净系想赶走你哋呢一啲客，我哋希望咧可以做到咧。赶走蛇虫鼠蚁，包括病毒株。 系、哎、啊， 即系如果我哋能够喺香港嘅大气电波咧， 即系震慑咗呢个病毒株。 系啦、 啊，病毒， 即系嗰啲叫做咩音波嘅攻击啊。 系啊， 即系好似人哋嗰啲滅虫器咧，咪有啲低频咧，咪射出嚟咧，咪话啲咩蛇虫鼠蚁走咗噶嘛。 嗰啲高频我哋听 唔知高频低频啦，系啦、 啊，咁即系有啲嘢啦。 系啦、啊，如果你话我哋呢啲歌啊，能够有赶客作用嘅话， 我哋不妨日日播。 都總算係盡一點心意，即係我哋可以將啲英國嚟嗰啲變種特工咧趕走佢。如果咁就好啦，真係係啊，做到嘢啦， 趕走曬啲病毒啦。咁啊，我哋人類就唯有暫時忍耐一下啦。我哋嗰啲咁好聽嘅歌。 係啊，所以咧第一咧就唔知有幾多我哋嘅聽眾咧，佢有啲親朋戚友咧係呢個聖誕咧，佢哋唔能夠喺英國翻到嚟香港。 哦， 係啦，因為佢哋午夜之前咧就有人趕到尾班機啦。咁但係有大部分都趕唔到嘅話咧。即係其實我哋身邊嘅朋友有冇好多就話：哎呀，今年真係要兩地相隔啦，冇得即係過呢一個香港聖誕節啦咁樣。 咁呢個都可能佢日常都試過嘅，但係問題係咧，直情講到係冇得翻嚟嗰樣嘢先嚴緊啊！你明唔明啊？ 係啊，仲要係未有期限㗎，而家。咁冇辦法啦，佢而家嗰個變種病毒咧，佢真係連到英國佢附近自己啲鄰居咧，都話喂唔好滯啦，喂唔好俾你過嚟。 我都有好多英國嘅聽眾噶嘛，你明唔明啊？ 係啊係啊， 咁啊，所以亦都即係關心佢哋啦嚇，關心佢哋之餘，亦都唔係話喺度製造恐慌嚇親佢哋，因為真係確實有好多朋友都仲要留喺英國嗰度生活㗎。係 啊， 喺呢、這個又病毒又變種嘅情況底下，又冇得離開佢哋嘅國家啦，或者係去嗰個住嘅地方。咁我覺得都係要有一個嘅信心嘅，咁啊起碼做到嘅就做好自己嗰個防疫啊、衞生嗰啲工作先啦。咁啊唔好俾嗰啲變種也好、未變種也好嗰啲病毒咧，即係貼到埋身啊。 嗱，佢而家咧我覺得有一個叫佢哋嗰啲第四級界嗰啲封鎖咧，最勁咧，我見到個如果香港真係大家嚟時會仿效咧，唔知點執行啊？因為佢哋第四級封鎖裏邊咧就話唔准你喺室內同你嘅非親屬家庭。即系聚埋一齐， 系啊！ 呢个咧就正正系打正咧，而家香港咧，譬如我哋咪有好多人咧，佢就话喂，即系冇得出去食饭啦。咁于是乎就话佢唔惊咯， 佢 上朋友屋企啦，咁样咁正常嘅。我觉得我之前我都有上啦，但系咧，如果咧根据佢呢个讲法咧， 系 喂， 即系朋友唔得咯， 朋友唔得，因为佢话你非亲属咧，你就唔可以即系聚埋一齐啊嘛。 咁會唔會連工作間其實都包括咧？可以 嗬。佢而家工作可能就唔分嘅，但如果你話佢唔係因為停工啊，即係唔係因為翻工喺生活上你就有聚會嘅話咧，佢而家已經係嚴到去呢一個位啦。 即係相當於咁即係好話唔好聽，有陣時長痛不如短痛，係咪使唔使成個世界一齊禁足啊？ 係可能係啊。咁咧，但係嗱，老實我有啲朋友咧，佢喺英國啊嘛，咁我都。琴日都即刻 send message 問下佢咯，喂，驚唔驚個變種咁樣？嗱，心情係咁樣嘅，就等於咧，好似啲人譬如問我哋，喂，你哋會唔會咧日日都俾紅隧塞車咧？你會唔會搞到黐線啊？咁樣，我唔會咯，唔係咁咯， 即係已經係習以為常啦。 你明唔明？ 呢個例子會死人嘅喎。 唔係，我明啊，但係咧，譬如話，可能如果你外國人咧第一次塞紅隧咧，你會覺得喂。冇可能喎，發咗癲喎，咁樣 難以想象， 難以想象。 或者整條屯門公路俾佢，關咩事啊？ 咁我問佢嘅時候咧，你知唔知佢答案就好似話俾我聽咧？咁紅隧塞車咁都冇辦法噶啦。佢同我講話，冇嘢啊，都係咁啦。我話嚇你唔驚啊？咁都人都喺嗰度咯，即係佢都係最近呢一批會去英國嘅一啲香港人咧，即係佢唔係喺度生活咗好多年嗰啲， 啱啱剛剛到嗰啲，係啊。 咁唔係點啫？如果唔嚟都嚟咗啦。 有呢一種即係叫做見招拆招嘅平常心態，可能都會輕鬆啲啊。 可能係，佢照去市集啊，佢仲影啲相俾我睇咯。佢話我哋冇嘢啊，仲去市集度買嘢啊。 咁因為已經喺生活嗰度啦嘛，你明唔明？佢可以點啫？即係佢都要因應政府所實行嘅法例啊，措施啊，咁佢都要遵守嘅， 做好自己嗰啲防疫抗疫嘅措施。 但英國嗰度咧，其他人就話佢哋又係即係掃清曬超市啲貨架咯。 係啊，呢、這個先係重點啊， 因 為咧 出得去啦嘛，都。 琴日有冇睇咗新聞圖片啊？ 見 嗰、那個講緊法國佢話已經唔再由送物資落去英國啊，因為佢哋都會有貨源啦、啊、咁樣 嘛。英國嗰啲貨車都入唔到去法國啦。 跟住見咗嗰條龍真係咧長過屯門公路啊， 長 過 屯公啊！大家嚟自英國 全部貨車 係啊，嗱，因為咧佢缺嗰啲嘢咧，其實就咁嘅。佢譬如話英國咧有一間大超市咧，就已經即係講到明，佢話如果歐洲大陸咧仲唔恢復運貨咧，佢話未來佢哋會短缺啲咩咧？生菜啦、沙律菜啦、椰菜啦、西蘭花啦、金桔類水果啦，嗱、即係呢啲好似彭爺話齋，全部都唔係名貴食材，即係好似個湯料咁樣啦。但係就係民生必需嘅， 就係需要係啊日用品，佢哋成日都食生菜嗰啲噶嘛。 阿彭仔，所以頭先阿桂花田咧，佢 称咗个买餸篮咧，原来系咁样。 我都订咗啲。 你里边头先佢个买餸篮里边即系热带雨林咁样喎。 你又觉唔觉咧？即系外国人咧，佢哋嗰个口味咧，同我哋中国咧，总系有啲唔同啦。咁譬如头先讲嘅嗰啲嘅蔬菜咧，系一听落咧，我就觉得系唔襟摆嗰啲嚟嘅。 系咪噶？ 如果我哋中国人咧，就会买咩咧？萝卜啊， 系啦， 薯仔啊，即系我哋会或者黄牙白啊，呢啲系襟摆啲噶嘛。 哦，即系可以当挤耐啲嗰啲咁样嘅。 沙律菜其实都已经 沙律菜就 摆阵嘅啫嘛。 哦，但系嗰度天气冻，会唔可以再摆耐啲啊？ 嗰保鲜期就好短嘅，即系咁讲咯。但系佢啲物资其实就唔系净系得呢啲咁少啊嘛。 系。 咁啊，即系讲紧其他嗰啲国家都系，即系欧洲嗰边国家都系封咗佢，话唔俾你来往啊嘛。 但系有啲佢又话唔使惊，因为咧佢有另一间咧香港都有嘅超市咧，Tesco 啊，英国嗰度咧，佢就话喂。你哋唔使驚，因為佢話咧，佢哋啲貨咧就唔受法國封關影響，又話大家可以捱過噶啦。 而家話法國封啫，你點知其他嗰啲會唔會陸續話封佢啊？ 唔係喎，嗰、那個金毛獅王咧，即係英國首相咧，我見今朝佢先講話開始同法國傾緊啊嘛，所以就即時係。block 咗佢嘅，咁但系而家倾紧咧，就有一啲喺英国嗰啲货车司机咧，佢想入法国境咧，就只要验即系做咗个测试系阴性咧，都有啲系俾佢入啦。 Okay, 我哋又要为远方嘅英国朋友咧，又要俾啲温暖同祝福佢啦。 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禁止过去14日曾经在英国逗留超过2小时的人士登机来港。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表示，当局亦要留意欧洲的旅客，因为早前已经有英国的变种新型冠状病毒流入荷兰、比利时和丹麦等国家。特区政府应该时刻更新条例，限制部分国家的旅客抵港。至于来自英国以外的国家抵港旅客，是否要延长检疫期至21日？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局有需要同时考虑在14至21日这段期间，为旅客检测得频密一些，尽早找出确诊个案。他说，如果每日确诊个案持续增加或徘徊在100宗，政府要考虑收紧防疫措施，例如缩短商店的营业时间。但他相信商界压力很大，当局要有相应配套。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本港跟随其他国家运用权力阻止英国航班到港是合理做法。至于新措施被禁来港的包括香港居民会否违反基本法，有关香港居民有出入境自由的规定。汤家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出入境自由包括自由出入的权利，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权利可以基于国家安全、公共卫生等受到法律限制。他说现时做法是短暂的限制，明显建基于社会安全或公共卫生，因此措施维持2星期甚至长少少的时间，应该都不会违反公约。终审法院就紧急条例和禁蒙面规例的司法复核裁定政府终极上诉得席。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说，对结果不感到太出奇，一直认为处理这些问题涉及平衡测试，个人权利没有可能凌驾整体社会利益。汤家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现时要留意的是执法机关在执行方面如何处理，而现时在疫情下各人都要戴口罩，属合理辩解。民阵召集人陈浩桓在同一节目说，团体向警方提出要举办游行和集会时，警方可以施加条件，所以不需要用禁蒙面规例的大框架规管所有合法游行和集会。内地录得1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宗属于本土感染，都是来自辽宁省。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说，没有发现 B 變種新型冠狀病毒輸入。他說內地多個月來所採取的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各項措施，可以非常有效預防境外病毒輸入，特別是應對輸入病毒之後引起的進一步傳播。他指出，針對英國今次出現的變種病毒，將研究要在哪些環節和哪些措施上進一步加強。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干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同星期四，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圣诞节假期气温稍为回升，现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29点，升23点，成交金额4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5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85点，跌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6.5，升4.5；京东健康171.5，升5.5。小米集团30元，升7毫；比亚迪股份197.4，跌9.2；美团280.2，升8；阿里巴巴250.6，升6毫；蓝月亮集团15.74，升8.4；盈富基金26.5，升4仙；保利协鑫能源1.42，跌7仙；吉利汽车23.05，跌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3，日元103.38，瑞士法郎0.886，加元1.285，人民幣6.544，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223，歐元對美元0.757，新西蘭元對美元0.708。日经平均指数报26,613点，跌101点。港金现价报17,37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3美元，卖出1,883.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的坏车啦，在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的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去到龙盘苑。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的慢线咧有坏车，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咁另外啦，沙田的大涌桥路同埋沙角街交界啦，因为有渠务工程，咁而家咧呢个大涌桥路同埋沙角街交界部分的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咧小心啲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只是车多少少。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一段就挤塞，咁去赤柱方向车龙排到去香岛小竹，反方向去黄竹坑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加仑角。咁喺九龙啦，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啊，去尖沙咀方向落去丽翔道嗰条支路就比较车多，排到去奥运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深水湾、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和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集介绍的超新星是何晓彤。 收尾好啦，试下啦，跟住就学咗啦，因为我哋都有个 training course 要做啦，跟住做咗，跟住觉得啊，其实我对咖啡几有兴趣咯。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晚上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嘅《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视像版本，亦会喺同日上载至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嗱，呢排咧非常之有冬天嘅感觉啊，因为嗰个气温咧，全部都系徘徊喺十零度啊，全部个年纪都未成年嘅呢个温度吓。香港就好幸运啊，我哋冇受停电影响，但系同我哋吓隔条河啫嘛。广东省境内咧，琴日嘅新闻你都见到啦，乌灯黑火啦，咁啊有啲人话冲冲下凉嘅时候咧冇水啦吓，打打下机又冇电啦，呢啲都小事啊。冬天冇暖炉点算？咁啊试下冲啲热饮啦，其实香港都适合噶。今日咧见到有一个报道咧，佢就日本嘅节目咧就测试咗咧六款嘅热饮啊，测啲咩咧？嗱，你系咪以为饮完嗰啲热饮之后咧，就会全身都即系得到温暖？但系有边啲可能系暖完之后好快会冻翻嘅咧？嗱，以前你就会话啦，喂，饮酒唔好啊，因为咧饮酒嗰一下咧系好暖，不过其实咧你好快咧就会冻翻噶。咁譬如话呢一啲嘅热饮咧，大家就唔推介啦吓。咁啊，读俾你听，有六款我哋好常见嘅热饮，唔知有边一款系你平时爱嚟取暖嘅咧吓？包括有咖啡、红茶、绿茶、朱古力、姜茶同埋酒啊，系啊，佢哋都有佢哋嗰啲烧酒。嗱，佢就揾咗咧六个女生，就坐喺呢一个摄氏20度嘅房里边，然后咧就俾佢哋饮咧200毫升咧，大概去到60度嘅呢一啲嘅热饮。咁然后咧个玩法就系饮完之后就不停测佢哋嘅体温，佢哋咧睇下咧本来升高到几多。几耐之后咧就会跌翻去到一个原本正常嘅体温，大概36.2度，明啦，非常简单啊！饮完热啦啦，睇下几耐变翻冻冰冰。嗱，如果我再读多次嘅，唔知心机旁边嘅你，你会点估咧？分别有咖啡啦、红茶啦、绿茶啦、朱古力啦、姜茶啦，同埋佢哋嗰啲嘅烧酒嘅。我开头咧，我系买咧姜茶，应该系最保暖嘅，唔知你系咪咁谂咧？点知结果啊，实在太过令人意外啦！第一位，第一位嘅意思即系话咧最快变冻啦吓。第一位系咖啡，原来你饮完杯热咖啡之后咧，无论阿汪阿姐点唱都好咧，第六、第七分钟开始咧，气温就会急剧下降噶啦。去到第九分钟嘅时候咧，已经跌翻到36.2度。热咖啡，热咖啡到死。Number two， 即系话第二啊，跌到冻嘅咧就系绿茶。原来去到14分钟之后咧，佢就变翻原来体温啦。喂，但系都比头先嘅热咖啡咧多咗成5分钟咁耐噶咯。嗱，第四位啊，即系第三位啊，第三低嘅咧，嗱，我估唔到，原来咧就系嗰啲烧酒。佢话咧去到第22分钟之后咧，先至开始下跌，去到27分钟咧先至跌翻原来体温。即系话咧，如果你要拣嘅话咧，酒同咖啡。酒冻暖少少，跟住落嚟姜茶已经俾人哋摆咗上台啦。系姜茶唔系姜涛啊，你唔好乱嚟啊。原来姜茶饮完之后咧，第47分钟咧就翻翻原来嘅体温。喂，但系都唔错、啊，其实接近成个钟噶、啊，所以咧你话饮姜茶保暖咧都仲系啱嘅。咁边一个系冠军同埋亚军系可以保暖得最劲嘅咧？ 得翻红茶同埋朱古力咋。咁究竟边个第一位呢？原来第一位系朱古力。冇错，冠军系朱古力啊。去到59分钟啊，即系你其实你俾多一分钟佢话呢，饮完一杯热朱古力可以保持体温一个钟头啊，问你怕未？红茶就系第二位啦，52分钟。哇，所以呢你而家再揀返嘅话呢，原来最便宜的朱古力反而效果是最好的。如果你想知道详细的科学解释的话，晏啲时间我告诉你。又是看片的时间了。这条片的标题亦都跟保暖有关，亦都非常吸睛。因为它的标题是这样写的。-18度着短裙的秘密，韩国冬天穿搭保暖大法。其实简单一句，就是女仔在韩国原来就算冻到-18度她都要穿短裙。请问她是怎样可以穿得成的呢？条片就告诉你，她穿了一种什么物料的丝袜，是令到韩国的女生哎呀细哟，还可以穿短裙哟，还有条长腿 show 出来哟。喂，所以你真的可以上网去看参考一下。我刚才看到了，去到第2分53秒她就会告诉你穿短裙的那个穿搭的秘密的了。所以我会给三条长腿的 emoji 公仔她。不如咁啊，你又饮热朱古力，又着嗰种特制嘅丝袜，我相信你去到韩国，唔好话着短裙啦，你唔着都得啊！瞬间看 channel， 哎呀，但系彭爷，我哋咧一齐受到鬼妈妈嘅招呼嘅嗰个热汤咧，喺头先我嗰个六大测试里边，佢冇榜上无名，会唔会系因为饮完热汤唔系暖一个钟，系暖一世啊？ 咁呢个讲嚟啊，沉啦，跟住暖一世啦。如果有下世啊，再加多一世添。 唔系，我都唔啱，系暖一次，直至有第二壶汤嚟吹。 哇！不过正话咧，听阿豪仔讲呢一个分析咧，我都以为我都会买呢个姜茶系 number one 噶，因为啲长辈成屋企长辈咧话饮姜茶暖身噶嘛。啊，原来都唔系最即系劲嗰只啊吓，估唔到嗰杯嘅热朱古力先至系最劲啊！喂，唔该晒豪仔啊，俾呢个资讯我哋。好啦，跟住落嚟呢个资讯咧，彭仔都想惠及一下咧啲驾驶人士啊吓，咁啊尤其是咧经常会出入呢一个嘅屯门，以至到去东涌啊，又或者咧系啊会啊去到呢个九龙啦、啊，以至到其实去边都得啦吓，咁啊睇下你点行嘅啫条路。原因咧就因为有新路咧即将咧喺嚟紧嘅礼拜日咧就会通车啦。以往收费嘅道路咧都变咗咧唔使钱咯。啊，相信你都知道我讲咩啦。呢一个新闻咧就来自咧呢一个嘅屯门至赤立角北面连接路啊。即係簡稱咧，就為呢個屯赤隧道啦。咁啊，呢一個嘅路段咧，就會喺嚟緊禮拜日咧，就會通車啦，27號嚇。咁同日嘅00:00開始咧，就青魚幹線咧，亦都會豁免收費。我知道咧，有啲住喺屯門嘅同事咧，其實晨早咧已經開始好著弱地咧，就期待呢一段路咧快啲通啊咁樣。因為佢嘅描述咧，即係同事嘅描述就話咧，哇，真係～会快好多啊，同埋咧应该可以咧帮到唔少手咧，就解决咧屯门公路多年以嚟咧，即系久不久又会咧有啲大塞车啊嗰啲嘅状况咯。好啦，咁呢一个嘅运输处亦都同各位驾驶人士咧就去表示啦，就话呢个大屿山收费广场一带咧，于是咧就会喺26号晚啊，大约系9点开始咧就会分阶段进行工程嘅，咁啊包括咧封闭部分嘅行车线啦，又会移除啲收费亭啊等等嗰啲收费设施咁啦，仲要更改一下啲交通标志啊、道路标记啊咁样嘅。咁就會原本來往九龍同埋機場啊，分別有成10条嘅行車線咧，就會減到去咧係6条同埋5条。巴士嘅轉乘站咧就會維持運作嘅。咁大家咧即係會唔會都好似咧成日有啲新嘅港鐵嘅路線咧通車啊，又或者係有啲新嘅巴士線會行駛嘅時候咧，就有啲咧巴士迷啊、鐵路迷咧，咁就會咧晨早咁樣咧就去等坐呢個頭班車啊等等噶嘛，去體驗一下嘛。啊，唔知呢一個嘅屯赤隧道咧，佢開嘅時候啊～ 喺呢一个27号嘅凌晨嘅时候，会唔会有啲车特登即系咧唔行住喺度等等到咧够钟咧就去成为第一架通车嘅车辆啦吓？啊，唔知会唔会有呢啲朋友咧？啊，咁啊呢个期待啦。咁但系咧。最緊要就係、是、清唔清楚嗰個成條路嘅路段啊，嗰、那個嘅情況係點呢？揾條片嚟睇下咧，好啊！嗱，彭仔咧揾到一個 channel 咧，佢咧就係 TMHK， 即係 Truth Media Hong Kong， 係聲稱咧一群啊堅持持平報導嘅獨立公民記者，佢哋設立嘅一個 channel 平台啦。咁入邊咧有一條嘅短片咧，就叫做路政署安排傳媒拍攝。屯門赤立角連接路隧道括弧屯門入口往東倉咁，嗱呢條片都幾新，一個禮拜到嘅啫 ，upload 咗下。咁啊喺呢一個片入邊咧，就見到咧拍攝嘅時候咧，就係成條路段咧都冇車咁滯嘅，喺咁嘅情況下拍攝嘅。咁有咩睇啊？一就係、是、咧呢、這個屯赤隧道嘅內貌啦，裏邊係點嘅咧？啊！見到咧就白色長身嘅光猛潔淨隧道管道啦，咁啊得兩條咧係冇得轉線嘅車道啦。咁啊每隔一段路咧都會有一個嘅數字嘅燈箱出現嘅。咁啊大約咧條片咧行咗行車嘅一路都嚇，大約五分鐘到嘅車程咧就出隧道噶啦。咁啊出隧道之前咧都會有路牌顯示咧就寫住咧珠海、澳門、東涌機場，咁咧就仲有400米咁樣。之後咧出咗隧道咧，就揸車大約一分鐘啦。你會見到咧，就一個分叉路咧，就開始分啦，就係、是、一邊去珠海澳門啦，一邊咧就去東涌機場啊咁。咁啊，沿住東涌機場路嗰個路段方向繼續行咧，又大約係一分鐘之後咧，就會出現另一個分叉路咧，就指示係機場啦，同東涌啊、迪士尼咁樣嘅。咁啊，再多大約都係一分鐘到嘅時間啦。沿住呢個東涌個路段行咧，就會見到咧就分路咧就向呢、這個一邊東涌。一边咧就系九龙啊、迪士尼嘅，咁然之后咧，你会沿住呢个东涌再行多两分钟咧，就会见到另一个路标咧，就写住东涌嘅市中心。其实咧全程大约系11分钟咧。已經係由呢個屯門咧一轉入去呢段路咧，就係、是、去到呢東涌嘅東匯城啊，11分鐘咁。咁當然啦，頭先講咗啦，佢成段路係冇車噶嘛，係咁個狀況底下喎。嗱，交通網絡咧不斷發展咧，都係一個現代化城市咧必須要做嘅事啊。嗱，市民啊欣賞啊，定係會失望啊？其實都要睇呢一條咧，屯赤隧道啦，以至佢嘅連接路啦，開通使用之後嗰個實況係點樣，先至可以有一個咧較為公道嘅評價嘅。不過點都好啦，有啊，梗係好過冇噶。尤其咧係對於多年嚟咧飽受交通困擾嘅屯門居民嚟講咧，都係非常重要嚇。既然咧都係咁啦，對於呢一條嘅新幹道咧都有啲期望啦，所以彭仔咧就俾5个合十嘅双掌 emoji 佢啦。啊，我呢位拍档咧，佢自己本身都系一个驾驶者嚟嘅，佢不过呢轮又比较少揸咁解啫，唔知道会唔会有兴趣都行下呢条新嘅公路咧吓，桂花田。 想啊，如果有即系因为冇揸车啦嘛，而家如果系嘅，都想试下啊，究竟快几多？因为其实作为一个驾驶者，都希望可以游下香港。其实有好多路段咧，都好好行，同埋好好靓风景噶。好啦，琴晚咧开心咧喺屋企啊，在家过冬至咧，之后咧就要迎接平安夜啊、圣诞节啊、Boxing Day 啊，休息几日之后就到除夕。嗱，虽然咧限聚令啊延长咗，但系咧仍需要生活嘅系咪？情况许可之下咧吓，圣诞去即系出去睇下圣诞灯，感受下圣诞节气氛咧，都可以令你自己咧开心啲，即系咁样啦。但系当然啦，情况许可之下啦吓，最重要就系防疫工作要做足啦。见到有些人合作认真这个时势真的不能够有半点容许他们的自私行为的，所以可以在安全情况下都请那些人遵守下防疫，戴回好口罩，不要除低口罩去吸烟，真的很重要的。有报章分享今年有几个圣诞灯饰的打卡位，其中一个就是我昨天我们都分享了，在湾仔利东街有个全球首个 AI 蝴蝶光影 影、艺术装置。咁啊，日头有自然光影，夜晚有 AI 乐曲啊。全场咧，佢有超过350只嘅幻彩玻璃蝴蝶啦，再加12米高嘅巨型圣诞树，其实都真系好有圣诞气氛嘅。咁另一个咧就系呢个尖沙咀海港城啊，佢有个 LED 灯海加3米高嘅圣诞红红啦，又有圣诞灯光音乐表演啦。咁啊，都即系呢个咧，佢每年佢哋都有啦。不过睇下佢有啲咩去搞作嘅啫。咁再行过少少，另一边咧有 K11 咧，有一个咧法国大型光影展，系由一个咧法国艺术机构咧，咁佢就创作嘅。咁佢哋咧带住嗰170个发光嘅小圆球，世界巡回噶。咁今年咧就系啦，今年就嚟到香港呢度咧就摆设啊，咁样都可以去睇下。都哇，一个灯海咧好得意，170个。咁啊，另外青衣城咧都有啊户外嘅光影艺术《听风的森林》。咁咩叫《听风的森林》咧？佢有110组嘅发光同埋发声嘅管啦。咁啊，咁点解响啊？系啊，因为如果有风嘅话咧，佢哋就会叮叮叮叮叮叮咁样，就会响起呢个管乐声啊。咁有发光啦咁，但不过即系几个介绍咗啦，大家可以睇嘅时候咧，要 check 下佢哋表演时间吓。嗱，因为有咁多嘅眼球享受，我今日分享一个咧自由电子报小编精选嘅 channel， 佢咧个标题就叫写住咧，这个图片没有懂，网友惊呆，我的眼球和脑袋坏了吗？咁。哇、啊！真系都几吸引。佢入片中咧，原来有好多闪下闪下嘅动画图咧，就咁睇咧，你系以为佢喺度喐紧噶，其实佢喐都冇喐过噶、哦。真系好得意嘅，真系冇喐过嘅。呢个咧其实系一个错觉嚟嘅。片咧仲里面咧会有埋图解啦，点解啊？呢个图案系点样设计啊？点解会有呢个视觉嘅错觉啊？其实都可以咧令到大家了解到，哦，原来咁嘅原理噶。等我仲以为佢喺度喐紧添，其实冇喐到。大家可以去，不妨上网，我已经 po 上喺上去面书嗰度，大家上去睇下，究竟你系咪真系第一时间觉得唔系、哦？佢真系喐紧。再话嗰、那个片里面再介绍话，其实冇喐过，跟住话哦系，睇下大家有冇相同嘅感觉。系啊，睇完之后大家又长咗知识啊！我俾三个拍手掌俾呢条片啊！ 儿童事务委员会、 劳工及福利局、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丰收 baby 要识字。 哇，个毛公仔咁得意，放喺 BB 床度陪 BB 啊！ 唔可以啊，毛神神。 咁呢个咯，公主公仔冇毛啦啩？ 都唔可以啊！ 又唔可以，咁张 BB 床好 dry 啫 ，BB 会闷噶。 麻烦你要听听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嘅风骚 baby 要 safety， 有专家话你知点解唔可以放毛公仔喺 BB 床度啊？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一二三， 放松 baby， 要 safety， 耶！早晨，肥妹仔，早晨，奎斯拉人， 早晨，奎斯拉人，收音机。 喂，早晨，肥妹仔，早晨啊，收音机，早晨，咁多位好乖喺屋企静静地嘅同学仔。我哋又嚟做呢个风骚 baby 啦，今日系风骚 baby 安全日啊！ 好啊，等你问，等你问啊！ 因为小朋友喺屋企咧都会安全噶，如果唔系好大件事噶。 系啦，上个礼拜咧都讲啊嗰啲嘅婴儿床啊、BB 床啊，其实讲开啊，真系仲有好多学问嘅。所以今日咧，我咧 Chris Lyon 要继续考你啊，肥妹仔同秀恩剧，我而家问下。先嗱，听住啦，跟住落嚟有好多嘢个噃，嗱，好似系枕头啦、被铺、毛毡、羽绒被、防撞揽枕、尿片、毛巾仔等等呢啲物品啊，放喺 B B 床上面系会为 B B 带嚟咩嘅危险呢？有得拣 系 A 系 会冇地方瞓咯，导致个 B B 睡眠不足，攰死。 肥妹仔系啊，佢唔挤屁都冇地方瞓。 我即系咁话，我妈咪好中意摆喺度，喺度贪方便 啊。 佢话 系啊，仲有咧，仲有 咧，选择 B 系贫穷致死。 啊，买太多嘢哦， 爹哋妈咪买太多。太多嘢啦，B B 嗰啲床上用品啊，哎呀冇晒钱啊，所以穷死。C 有导致 B B 窒息死亡嘅危险，因为呢啲物品有重量，有机会冚住嗰个 B B 嘅面口，阻住佢呼吸，导致窒息死。 哎呀，咁惨噶，全部都要 死。我会觉得咧系冇位瞓，所以咧就攰死。 我咧就觉得系贫穷死， 可以执人啲皮嘅啫。 系啊，因为咧真系摆太多嘢喺度啦，佢买好多嘢俾我，知道爹哋妈咪锡我啊嘛，唔系阿妈嘛，佩斯大人， 你拣定啊嘛，一个 A 一个 B， 系啊系啊， 你 拣 咗死啊！ 哎呀， 点解你咒我哋啊？ 猪死你两个！ 点解你咒我哋啊？ 错咗，系 C 先至系正确嘅答案啊！ 窒息啊？ 点解啊？ 因 为嗰啲片好轻噶啫嘛。 你以为咧？但系啊，嗰、那个咁脆弱嘅 B B 咧，真系咧呢啲嘢千祈唔好放喺嗰个 B B 床上边啊！话你哋知啊，原来话咧啲专家讲啊。B B 咧一岁以下嗰啲啊吓，最大咧窒息死亡嘅风险啊就系呢样啦，窒息啊，话旧年我估唔到啊，台湾咋，台湾咧佢哋嗰啲婴儿死亡事件咧有成啊。哇，671宗啊，当中有72%系意外窒息造成啊！ 所以啲父母、哎、你一定要小心啦，唔好买咁多咧，唔等晒嗰啲床单被铺安喺佢床头度啊！ 将研究要在哪些环节和措施上进一步加强。南韩新增869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累计51460人确诊。当局话单日新增病例连续两日保持在1000宗之内，但是由于全国多地集体感染事件不断发生，目前难以断言疫情好转。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另外覆盖南海北部的广阔云带正逐渐靠近广东沿岸。上周10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胡志明市东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越南以南海域。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同干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四，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圣诞节假期气温稍为回升，现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20点，升13点，成交金额4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9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4元，升2元；京东健康171元，升5元；小米集团30元，升7毫。比亚迪股份199.8跌6.8，阿里巴巴249.2跌8毫，美团280.6升2.2，保利协鑫能源1.41跌8仙，蓝月亮集团15.8升9毫，盈富基金26.48升2仙，顺义光能18.32升2仙。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404，瑞士法郎8.754，澳元系5.871，加元6.031，新西兰元5.489，欧元系9.484，每百日元对港元7.5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455。日经平均指数报26613点，跌101点。港金现价报1737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82.76美元，卖出1883.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海泥村噶。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海泥村。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嘅坏车咧，拖走咗大约系一分钟到啦。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龙盘苑。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彩虹村慢线坏车就拖走了，车龙未消散，现在排到去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年面粉厂慢线的坏车都是拖走了，影响到现在观塘绕道去油塘近年面粉厂一段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就比较挤塞，特别是去黄竹坑方向，龙尾就在浅水湾道110号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由于有渠务工程，沙田的大涌桥路沙角街交界呢是有部分的行车线需要封闭的，至到中午的12点钟，揸车朋友经过小心，大涌桥路沙角街部分的路段。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和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子豪阿涉，今日圣诞，不如我哋每人送副麻雀俾我哋阿妈咯。 哇，咁要送多三个人陪佢先得喎，天意。 咁我哋三五成群，三个主持轮流陪大家阿妈一齐打麻雀，咁啊够晒热闹，够晒温馨啦。 好嘢！ 民政小五个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圣诞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CIBS。 高墙内外更生路二，一份关心可以改变更生人士的一生。 如果我早啲找到一些身边咁好的朋友，不用像我咁样行咗咁多冤枉路。 终生流浪，一封书信可以传递囚友的心声。 我好想发自内心咁同老豆阿妈你哋讲声对唔住，你哋嘅衰仔阿斌写于唐福情教所。 高墙内外 ，CIBS 与你同步过冬。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咦，哇，咦，即刻有人嘟我嘢吓，十一点钟之后嘅风骚发汇人啦，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系60%嘅吓。 系啊，咁啊，逢星期二呢个时间咧，我哋都有风骚 baby 要 safety 嘅剧场啊，咁啊，都系咧讲下咧， 都系要讲下咧，咁啊，即系同家居日里面咧，同 baby 咧吓，即系婴幼儿啦，我哋讲紧系啦，里面咧有啲咩要注意啦？我哋每个礼拜都有唔同嘅主题嘅。 今日嘅主题就系佢哋啦， 儿童事务委员会、 劳工及福利局、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丰收快活人之 丰收 baby 要 baby， 丰收快活人之丰收 baby 要 safety 剧场 第三集母亲的抉择。 心抱乖仔阿蚀，虽然我哋咧啊唔嚟都嚟咗呢度啦，但系你两个真系谂清谂错噶啦， 奶奶，我都知道系好难接受嘅，但系我同阿蚀都真系决定咗咧。 系啊，妈，虽然我哋都好唔舍得，但真系冇其他办法啊嘛。 喂，奶奶，阿 Lu 阿蚀，欢迎嚟到我自豪博士嘅机械人 B B 开发部办公室啊，随便参观啊。头先你哋有冇见过啦？已经，我呢度有一啲好高科技嘅嘢嘅，譬如话我叫一声，就有机械人嚟送杯奶茶噶啦。啊，你哋唔信啊？讲系冇用嘅，我即场俾你哋体验一下。嗱，等等啊，机械人阿姐，我要四杯奶茶。 收到，博士。 诶，博士唔使客气噶啦。 唉，唔得，一定要体验下我哋嗰啲高科技先得噶嘛。有冇人要飞沙走奶噶嘛？ 即系咁啊，博士啊，刚才咧我哋喺楼下茶餐厅咧，就已经咧体验咗真人嘅侍应嘅服务噶啦。 哎呀，姑真系咁低科技点得噶？系咯，为咗人类嘅文明发展，我哋唔可以满足于现状噶嘛。好似阿姑啊，唔系，sorry， 好似龟奶奶咁，而家咧你手抱住嘅机械人 B B 咧，佢唔单止系我哋嘅心血啊，仲可以话系未来人类文明嘅关键啊，系咪啊 ，B B？你睇下佢笑啦，佢认得我，佢仲认同我添啊！ 啊，讲起机械人 B B 咧，阿博士啊， 等等，阿 Lu， 点解你个样咁凝重啊？你有咩想讲啊？ 我咧想讲嘅系，我同阿史伯都决定退货噶啦，唔再照顾呢个机械人 B B。 What？ 咩话？咩事？有冇人可以话俾我听发生咩事啊？ 可以，你冷静啲啊。其实。昨日在屋企就真的发生了一些事。太好了老公，下午三点钟了。 是啊老婆，我们要努力啊，只要捱多24小时，我们没有犯任何的错误，令到 BB 置身于风险之中，就可以将机械人 BB 调教至最容易臭的级别啊。到时他喊的次数又会减少，我们就有觉好睡了。 我连工都不回，请埋大假，就是要确保一切万无一失。老公，你练好了调教级别的程序没啊？ 练习了已经不下100次了。 100次点够啊？你向我求婚啊，都101次啦，快啲练多次。 好，等我抱起个机械人 B B 先。好啦，假设到咗听日嘅3点，我就会对 B B 讲出呢个指令 ：B B 乖 ，B B 笑 ，B B 好易臭。 讲完个指令之后呢， 就轻轻揿佢个鼻哥3次，我揿，咁个程序就完成啦。到时 B B 就会翻到去最容易臭嘅级别噶啦。 哎呀，今次嘅力度系咪揿得唔啱啊？ 哎 ，B B 乖 ，B B 乖，唔好喊啦 吓。B B 啊，你做咩成日喊噶？究竟啊，你为乜而喊噶？ 好啦，我哋刚才就一齐睇翻机械人 B B 嘅录像记录片段啊，都唔错啊。我就见到啦，昨天阿蚀同埋阿 Lu 你哋两个都好有动机要凑好个 B B 啊，而且都几关心 B B 添。咁点解？而家你哋想弃养啊？ 讲多次，唔系弃养，系退货啫。阿博士啊，你再睇埋落去啊，你就知道发生咩事噶啦。 睇落去啊，咁啊，请问我应该跳到去边一段嚟睇咧吓？ 哎呀，你跳到咧，我阿妹静静失惊无神嚟到屋企探我哋嗰段咧，就啱噶啦。 静静啊，好，等我 fast forward 先。 好，一齐睇睇个录像记录。 个机械人 B B 又真系几得意，等我抱下佢先。我猜 阿妹啊，妹啊，轻手啲，轻手啲。 阿姑仔啊，乜咁错当嚟探我哋嘅？ 我唔系嚟探你哋，我系嚟探下个机械人 B B， 我侄仔啊。咦，抱上手咧，个感觉同真 B B 一样、啊。 是啊，所以你轻手啲，千祈唔好搞喊佢啊。 阿哥你使乜咁紧张啫，又唔系真系 BB 机械人嚟咋嘛。啊，不过你哋又真系几认真喎，连 BB 床都买埋呀。不过张床就咁摆喺厅好鬼阻定啫。 姑仔，咁张床呢其实就喐得嘅，因为 BB 仲细嘛，家长系需要时刻睇住佢㗎，尽量唔可以离开视线范围。所以呢依家日头呢我哋就将张床搬出厅囉。 吓，咁到夜晚嗰阵又要搬返入房，咁麻烦啊。 BB 出世第一年，尤其是头嗰六个月， BB 都一定要同房不同床。意思就是说， BB 一定要自己独立瞓婴儿床，但张床就要同父母同一间房，方便家长照顾嘛。 哇，你哋都真係好心机啊，呢个机械人嚟咋嘛，又唔係真係你个仔，俾咁多心血做乜鬼喎、啊。啊你。 老婆老婆老婆，我哋之前呢咪买咗啲香人提子嘅。不如呢我哋一起去厨房洗一洗，招呼我细妹啦。 但係。 行啦行啦，洗提子洗提子啦。 好，趁阿哥同阿嫂行开咗，等我送份礼物俾机械人 BB 侄仔先。顺便拍返幅相呢摆上网呃拉先得。 阿妹啊，头先你入屋呢话带咗份礼物俾 BB， 咁份礼物系咩嚟 㗎？毛公仔啦，等我放喺 BB 床嗰度先，我要同 BB 影张合照啊。 吓咩话毛公仔。 事呢都系啊，电光火石之间，辛苦阿 Lu 同埋瓜仔啊，食得解厨房。我个乖女啊，静静咧就喺厅。当时静静就要将毛公仔放到婴儿床嗰一刻，辛苦我就立即大叫一声： 姑仔，快啲拎走个毛公仔啊！ 啊，你。 乖女静静买嘅毛公仔就快放到嗰张床嗰度，好奇心重嘅 B B 又想接你个毛公仔呢个时候，阿 Lu 决定由厨房洗出天空飞出去阻止静静啊！ 我仔，哇，天腿水上边啊！ 结果静静连人带毛公仔俾阿 Lu 撞开，而 B B 亦得以确保安全 ，B B 仲笑咗声添。 好，非常好啊！你哋知道毛公仔系唔应该放喺婴儿床噶，因为婴儿瞓觉或者转身嘅时候，有机会俾毛公仔覆盖口鼻啊嘛，阻碍佢哋嘅呼吸啊，可能会窒息噶。咁就证明咗啦，我发明嘅机械人 B B 令到你哋两位系学多咗好多臭仔嘅知识噶，咁咪好咯。所以点解你哋咁想弃养呢？ 嗱嗱嗱，第三次讲啦，唔系弃养，系退货啫。 是啊，是因为我细妹讲咗呢一句啊。 佢讲咗乜嘢啊？ 佢话： 诶，你唔使讲啊，因为我有高科技，等我用高科技播翻个录像记录先。 你哋都傻嘅，个机械人 B B 咋嘛？你哋俾几多心血啊？佢都 feel 唔到，感受唔到噶嘛？ 哦，原来系咁。 姑仔静静都讲得啱噶，机械人 B B 始终系机械人啊嘛，佢点会感受到我哋嘅心血啫？ 实在太肤浅啦！我想话你哋太睇小我啦。 吓、啊！ 我呢个机械人 B B 可以话系集合咗成千个 B B 嘅身心灵反应，作为用人工嘅智能分析同埋学习嘅，所以其实佢同真人 B B 可以话系极度相似。刚才睇录影片段嘅时候，阿 Lu。你曾经问过 BB 成日喊，究竟喊啲乜嘢？系咪？等我用高科技解答你。 嗱，根据记录同埋分析啦，琴日 B B 系喊咗98次嘅，当中有95次嘅喊声咧系嚟自生理嘅需要，包括肚饿啦、要换片啦，同埋扭眼瞓等等嘅。咁剩低个3次喊声系嚟自心理需要， 哈哈，心理需要 ，B B 都需要心理需要嘅咩？ 唔好笑，冇错。 咁 B B 需要啲咩啊 ？B B 净识得喊啊嘛，佢唔识得用语言去表达。不过我系透过我开发嘅高科技 B B 话程式，将佢翻译成为语言。你哋想唔想听下 B B 有啲咩心理需要啊？ 想啊想啊！ 太好啦，咁我哋一齐去片。 好黑啊，好惊惊啊！爸爸妈妈喺边啊？点解喐唔到嘅？好惊惊啊！爸爸妈妈喺边啊？好孤独啊！好想有人陪啊！爸爸妈妈喺边啊？ 呢啲就系机械人 B B 嘅心声啦。点啊？大家睇到啦，刚才阿 Lu 佢阻止阿静静送毛公仔嘅时候 ，B B 有一下个笑声。其实呢个都系一种心理反应嚟噶。想知咧？等我再用高科技翻译成语言俾你哋听下啦。 哇 ，Mommy is my hero。 Angela 鼠，佢咁都识讲，我都未识。 啊 ，sorry， 手快快揿咗英文嘅译本添嘛。 咁阿 Lu 阿摄，你哋仲有啲咩谂法噶嘛？ 系咪仲想弃养啊？定系继续凑佢啦？ 诶、欸、咦，老婆啊，到下午3点啦。 奶奶啊，可唔可以俾我抱下个 B B 啊？ 当然可以啦。 阿师伯，你觉得点啊？ 老婆，其实我知道你谂咩嘅，不如咁啦，我哋一起大声读出嚟啦。 B B 乖 ，B B 笑 ，B B 好易抽。 就是咁样，阿 Lu 心抱同埋阿乖仔阿摄就读出指令，将 B B 嘅照顾难度级别转翻正常，决定继续照顾佢，可以系话太团圆结局啊！只不过所谓养儿100岁，长忧99，开心嘅时光同埋辛酸嘅时光都唔会停止嘅。欲知后事如何，就要留意下一集嘅《风骚 Baby 要 safety 啦。 To know him is to love him. 唱歌朋友 Teddy Bears. 做咩要咁样 ？Yes 啊！ 冇啊！咦，佢咪喺度啊？唔喺度喎， 唔喺度啊？ 系、 啊， 由佢啦，系咪啊？由佢啦，由佢啦，喂，由佢啦， 唔使， 由佢啦，由佢啦，系啊，系啊。 十八度气温，相对湿度61%啦。听紧节目《风骚百人》，逢星期二咧，我哋都会有《风骚 baby 要 safety》嘅环节啊。咁稍后12点咧，都有一个专家同我哋倾下偈，讲下咧，点解嗰个叫做即系照顾婴儿时候咧，有啲咩着重啊、重要事情啊，要注意留意啊，咁啊。 冇错 ，OK， 好。 OK， 喂，嗱，我就想问下你啦，屋企嗱，你系咁中意去按摩，而家就冇得按摩， 冇啦，而家 按摩椅又话嫌麻定， 系， 咁我想问你屋企有冇啲咩嘢系可以俾你按摩？ 有好多唔等使嘅嘢咯， 例如 我买咗个啊，真系，梗系讲起都嬲啊，真系，韩国啊， 系最新嘅 按摩美腿。直情系咧，好似一个 因为按摩美腿咧，请问 即系佢按摩完咪变美腿咯？如果你未按摩之前，咪火腿咯？ 唔系个问题系你何解要需要呢个？ 唔系我脚痛啊嘛，成日都有阵时咧腰酸背痛啦，咪连埋只脚啊嘛，嗰个好巴闭噶。佢都话咧，好似人哋嗰啲球员咧做完运动之后咧，用一个高负压，然后就话咧一种唔知咩氧气嘅功能咧，佢就好似一张救生垫咁样包住你两只脚。总之你想象到咧，成张救生垫包住你两只脚，脚套嚟噶，系啦，咁然后咧就揿部机就，咁你就开始胀啦，咁跟住就按摩啊， 血流血压咁啊， 系啦 ，exactly， 你真系呢个比喻一流啊， 系咯，我就系谂， 但系我老婆望住嗰盒嘢嘅时候，第一佢就话屋企好多位啊，第二你系咪 好牙渣咁， 好成个盒好大噶，第二。你系咪每一次你都会将佢又拆件又泵气又胀，然后咧嚟按只脚啊？佢话你抌咗佢啦，佢好快已经话俾我听唔用。咁我开头我就唔信佢啦。 系， 结果 系，结果你玩咗两次， 玩咗三次， 我都 我每一次玩嘅时候咧，系啦，去到第三次我诅咒自己，我唔想再接埋嗰嚿嘢啦。每次拎出嚟， 好麻烦， 好麻烦啊！ 即系好似嗰啲叫做橡皮艇嗰啲咁样。 类似啦，你咁样理解差唔多。哇！即系而家咧摆咗喺度，静静咁摆咗角落度， 攞去交换礼物啦。 我谂住系啊，但我咁样形容完，啲人会唔会就知道系我噶啦？ 唔系，咁你清洁翻干净。 唔系啊，即系佢知道系一个麻烦嘢咯。 Okay, 不要紧，你将佢即系转赠去， 转赠俾有需要 嘅人士，可能真系有人需要噶嘛，即系可能人哋唔会觉得呢个系麻烦。 你要唔要试下？你想唔想试下火腿变美腿啊？你啊啱啱好啊你。 我惊我收唔入啊，大哥。即系嗱，呢个你其中一项嘅啫。 系啊系啊。 咁、但系有冇啲轻巧啲咧？而家咪好兴咧嗰个电锤啊？ 电锤、 那 個、按摩枪啊？电锤， 点解我用、這個？ 佢又用鸡锤啦，系咪先？你有三秒啊？ 唔系，我知道我知道，点解而家咧，即系话嗰个按摩枪咧，有啲少少功能咧，啲、人咧竟然啊，除咗将你按揼你个身体之外咧，佢爱嚟揼猪肉。 我知道啊， 黐线，我觉得呢件事 手打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一用嘅时候，其实已经系呢个效果啦。 多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他统计过11月初至前日，本港共有45宗英国输入的确诊个案，特别之处是84%都没有病征，认为当局应该追溯这45宗个案的样本，全部做基因排序，了解英国的变种病毒是否已经渗入本港。何柏良又说，本港订购的三种疫苗分别是选取去年底或今年一月初的病毒再培植，与目前的变种病毒株相隔了11至12个月，不排除对疫苗成效有些少影响，但仍然要等待研究数据。另外，何柏良认为，既然本港有指定检疫酒店可以做得简单啲，例如好似澳门入境前14日内到过中国内地或台湾以外国家或地区嘅人士，入境后都要接受21日隔离。政府今日起禁止过去14日曾经喺英国逗留超过2个钟嘅人士登机来港。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认为，当局亦要留意欧洲的旅客， 因为早前已经有英国的变种新型冠状病毒流入荷兰、比利时和丹麦等国家，特区政府应该时刻更新条例，限制部分国家的旅客抵港。至于来自英国以外的国家抵港旅客是否要延长检疫期至21日，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局有需要同时考虑在14至21日这段期间为旅客检测得频密一些，尽早找出确诊个案。他又说，如果每日确诊个案持续增加或徘徊在100宗，政府要考虑收紧防疫措施，例如缩短商店的营业时间，但他相信业界压力很大，当局要有相应配套。终审法院就紧急条例和禁蒙面规例的司法复核裁定政府终极上诉得席。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说，对结果不感到太出奇，一直认为处理这些问题涉及平衡测试，个人权利没可能凌驾整体社会利益。汤家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要留意的是执法机关在执法方面怎样处理，而现时在疫情下各人都要戴口罩，属合理辩解。民阵召集人陈浩桓在同一节目说，团体向警方提出要举办游行和集会时，警方可施加条件，所以不需要用禁蒙面规例的大框架规管所有合法游行和集会。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说，华府正考虑对中国实施更多限制，又说在2021年财政年度，美国特别欢迎来自香港的难民。他向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说，指出今日对和平和繁荣的威胁主要来自中国。他直指針對的是中共，並非受壓迫和在威權主義下受苦的中國人民。沃爾夫說，正與國務院合作考慮進一步限制中共黨員的美國簽證，又會推出禁令阻止新疆強迫勞動產品進入美國市場。國土安全部稍後會發出警示，提示美國企業不要使用中國公司提供的數據服務和設備。當局正調查中國電視機製造商 TCL， 指對方在電視機安裝後門軟件盜取用戶數據。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和干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和星期四，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圣诞节假期气温稍为回升。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85点，跌21点，成交金额5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3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7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2.5，升5毫；京东健康169.5，升3.5。小米集团29.85，升5.5；比亚迪股份199.6，跌7元；阿里巴巴249.1，跌1元；美团279.8，升4；保利协鑫能源4，跌9仙；蓝月亮15.68，升7.8；中移动44.05，跌1毫；盈富基金26.45，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44，瑞士法郎0.887，加元1.287，人民币6.51，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0.75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6,572点，跌141点。港金现价报17,400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1.2美元，卖出1,881.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中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嘅坏车咧系未拖走，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慢线咧坏车系未拖走，咁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咁较早前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系未消散，排到去南昌站对出，就系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但车龙仍然排到过去南昌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都仲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一段挤塞，排到去金钟道近住力宝中心；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一段都是挤塞。咁啊，赤柱方向车龙排到过去丽景道，反方向去黄竹坑，龙尾就去到浅水湾道的102号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苑。咁啊，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沙田嘅大涌桥路同埋沙角街啦，系有渠务工程，咁所以大涌桥路同埋沙角街交界部分嘅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的士和坐小巴都要戴安全带，违者最高可以被判监三个月和罚款5000元。如果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带都应该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2020年难免令我哋有啲失望。 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仍怀着一颗谦卑来面对不安的天气。 2021年，笑住前行，总有希望。 沿路每地到着次，也没有在意，即使伤过无数次，亦会愿意。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CIBS 高墙内外更新路二，一份关心可以改变更新人士的一生。 如果我早啲找到一啲身边嘅好嘅朋友，使好似我咁啦，行咗咁多冤枉路。 终生流浪，一封书信可以传递囚友嘅心声。 我好想发自内心咁同老豆阿妈你哋讲声对唔住，你哋嘅衰仔阿斌写于唐福情教所。 高墙内外 ，CIBS 与你同步过冬。 圣诞节， 你冇订去？ 喺屋企，听收音机。 喂，有乜嘢好听啊？我哋三个好正啊！ 记得听说丰收快活人， 多多曾志豪，佢好靓仔。 哇，青春鹏。 好贵大姐， 加埋贵妇天生，有三个好姐， 记得听住风骚快活人。每朝十点去到一点钟， 哇 ！Radio to 风骚快活人啊， 又啱喎、啊。 风骚风骚风骚快活好姐， 想唱到几时啊？ 桂花天啊，曾志浩仲有青春派， 够啦！ 开麦开麦 ，Merry Christmas！ As we dream by the fire to face the little brave, the ones that we made, walking in the winter wonderland. Yeah， 我哋翻到嚟啦，二台直播室今日充满住圣诞气氛啊，因为我哋嘅风骚生活小群咧，依家会同你玩好多圣诞嘅游戏。Hello，Hello， 系。嗱，我哋今日咧都依然喺 试麦，有俾彭仔试下麦先。 我要试麦试麦，因为咧 高科技啊，你喺 office 出边嗰度。 冇错啦，啱啱同事博通呢一个新嘅天地线，就唔使电话都得嘅。 系啦， 因为嗰条电话线要我嚟俾大家搭上去嗰个 Facebook Live 啊。 系啊，冇错。喂，嗱，呼吁下先，而家咧我哋又系华南地区嘅朋友。你听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啦，亦都喺我哋嘅二台面书专页咧 Facebook 嗰度咧睇到我哋有 live 啦，你会见到有个癫婆咧跪翻前啦，佢真系呢个头饰大佬点形容啊？阿鹏仔，你带翻嚟噶？ 大家有冇睇过类似啲驱魔人啊？即系嗰啲 唔系佢似印第安人、 啊？系咪有一啲电影咧？外国电影咪好兴捉嗰啲精神病患者咧？然之后去医院之后咧，咪搵搵个头箍啊铁箍。箍咧箍喺个头度，跟住揾嚟电击佢咁样噶嘛，咁而家阿桂花田咧，佢咧，但我即系。离远都可以望到，系透过呢个荧光幕可以睇到啊 ！Facebook 系冇错， 咁就佢系戴咗个红色嘅头箍，个头箍个顶咧仲托住一个好似篮呢个 篮球网啊， 篮球啊系啊，那个入樽个网咧、啊、 系。 是一个游戏嚟嘅，相信系， 冇错冇错， 难得我哋 整蛊啊，鬼花田嘅游戏， 冇办法啦，我哋今日有两个游戏要玩嘅时候，我唯有牺牲玩下呢个啦。 冇错，嗱，我哋再呼吁下啦，我哋一阵间咧就会介绍咧，嗱，咁你圣诞节咧，今年我谂你好难搞大 party 噶啦， 系啊， 但系自己屋企咧，我相信你都可以同你嘅三五家人咧就玩翻个小游戏，所以我哋今日咧会介绍咧你点样玩圣诞嘅游戏，同埋跳一只咧。呢只舞啊紧要啦，系啦，嗱呢个时候跳舞梗系紧张啦， 跳舞群组 系啦，但系佢呢度讲到明嘅，佢呢只舞咧个标题写住话咧一人独舞， 哦、 即系就算你自己跳咧，佢话也能跳得。跳得好开心嘅，咁、 哦、 所以咧，我哋一间仲情商咗咧，我哋香港电台咧第二台嘅驻场舞女啊， 系啊， 系啊， 你可以咁样同佢讲噶， 系 啊 ，Dancing Queen，Dancing Queen， 系啦，喺佢准备充足嘅情况之下咧，佢应承咗同我哋跳舞。 咁好啦，喺我哋玩呢个游戏之前咧，咁大家要拉拉筋啊。 利是俾你噶，你唔好喺度皱晒眉头咁啦。 佢封俾我哋啊，佢封俾我哋。 喂，鹏仔，我想问你呢个游戏要喺边度买噶？ 普通嗰啲玩具铺， 普通玩具铺已经有啦。其实咧，真系 几廿蚊个咋？ 系啊，喂，我想话咧，各位家长， 好笑嘅样。 一来佢嘅样咧系几得意嘅，咁二来咧嗰个游戏咧可以咧，阿仔同你玩又得，你同阿仔玩又得，因为佢后面咧有一个嘅棒带咧，可以计翻个头型嗰个 size 咧嚟去箍住嘅。 嗱，我哋预备咯，预备咁我就开节目先，唔系我开节目先，系啦，我哋再呼吁各位，而家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嘅《风骚生活小确 幸》。系啊，我哋喺《风骚》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面书专页就有噶啦。 当初相遇时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嘅一场大雨，泥水沾湿咗我对白皮鞋，我嘅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啦，你嘅心情同皮鞋都会变翻光亮噶啦。 那些年，我白色嘅校服俾后座嘅女班长笃咗一个又一个嘅原子笔印。 你嘅心情都几好啊？ 唔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笃咯。 哦，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 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噶啦。 当初相遇是回头再笑，望着笑脸，感觉像似首诗。 好啦，嚟啦嚟啦，哇！今日大制作啊，但系时间原来已经唔经唔觉咧嚟到搭九啦。咁我见到好多朋友咧望住桂花田嗰、那个头顶篮球造型咧，已经觉得好兴奋啦吓。 喂，阿豪仔同埋阿田啊，我咧就喺离远唔喺呢个直播室度啦。 系啊，桂花田，你唔好开麦，你唔好讲嘢住，你冷静啲，你真系挂住个头篮之后就傻咗啊！ 喂，我想话咧， 彭仔你介绍下先。 我想话咧，透过呢一个嘅二台嗰个 Facebook Live 都睇到你两个啦吓。咁啊，阿桂花田准备玩一个咧，就系圣诞 party 游戏咧，就一个人玩又得，两个人玩亦可嘅。 系，冇错冇错。好啦，咁咧而家咧，你如果见到面上我哋面书里边咧，阿田咧就戴住呢个投篮啦，真系个网上个头上面有个篮球网嘅。咁点样玩啊？系攞啲嘢掟佢啊？ 其实好简单。 系啊，佢啲有一个好多嚿 A 咧嘅朱古力咁嘅状咯。我拆出嚟以为食得嘅，原来系唔食得 假嘅。 咁你就帮我抛，我就去接啦吓。 其实嘅玩法就系、是。对，可以对手咧就揸住一嚿嚿嗰啲嘅A 状嘅物体咧，就掉落嗰个桂花田个头顶嘅篮度，即系入到篮咧你就叻咯。咁当然桂花田可以走嚟走去噶嘛。 哦，系啊。 但我想话咩先？但我想话佢会唔会有报复？佢掟我个样。 唔会。 哎呀，头啊嘛。 我哋试下啦，嗱，即系咧，而家我哋嘅玩法咧就系有个桂花田咧，佢头度有一个咧篮，咁咧曾志豪咧就拎住一嚿咧好似 A 咁嘅朱古力，其实塑胶嚟嘅。咁我哋就掟咯，睇下中唔中咯吓。好啦，预备咯，一二三， 我哋计时啊，我呢边计时。 嗱，中咗一个， 我 计系咁嘅啫， 不如一分钟内啊。 好啊， 行紧噶啦，已经啊。 哇，如果唔中嘅话咧，其实佢系咪要配合我噶？ 喂，应该桂花田你试下接啦。 其实佢系想中定唔中噶？佢对手 试下中啊， 佢要避开嘅，唔系啊，头先咪中咗咯。 即系我玩闪避球啊？ 但系你要掟咁多粒啊嘛。 系啊，定系佢系要闪避球噶？ 我觉得咧，不如我哋玩一个嘅板斧咧，就系 喂，你会 要中嘅，要中嘅。 阿曾志豪掟嘅时候咧，桂花田要去接。 哦，而家系咯系咯， 用个头去接。哎呀，你接唔到啊，老刀。 佢都唔喐嘅， 三秒过去咗啦。 咩啊？你叫我中 佢啲接佢嗰啲。 我想问咧，系咪可以咧？可以玩闪避球啦，一来；二来咧又可以玩中啦。咁第三来咧，系咪可以自玩噶？我试下自己玩自己先。 亦都系自玩啊！ 即系自己掉自己。 你老公翻咗嚟噶啦，唔好成话自玩啊！ 佢试下自俾我， 自己掉自己。 你试下 俾我试下自己。 我都好鼓励啊，因为你一个人可能。啊！喺屋企都悶悶地噶嘛， 系啊！佢仔女唔同佢玩，你 有啲 原來都有啲難度喎。 咁你真係啊！我睇呢個畫面都 嗱，我再嚟，我仙女散花嚟睇得唔得？ 我喐唔喐噶？我喐唔喐噶？ 你喐啊！你成日喐啊！你喐啦！你喐啦！係好。 哇！好啦，呢个游戏 全部都唔中啊！ 我咪未晒你啰嗦。 唔系呢个游戏 OK 嘅，呢个游戏 OK 嘅。 出汗啦，已经。 唔系，除咗咧太离谱咧，就系你要自己执翻咯。啲听众好多都话呢个，佢话喂唔掂，超搞笑。我哋一地都系。同埋我话甜甜好大牺牲喎，咁样真系咧。 我哋一地都系嗰啲朱古力。 哦 ，OK OK。 嗰啲唔系朱古力嚟嘅，胶嚟 嘅 咋。 系啊系啊系啊，嗱呢个 OK 啊，我觉得咧真系同僆仔玩咧系最开心嘅。 小朋友玩会特别开心咯。 系啊，嗱咁。我哋今日咧，即系除咗呢一个咧叫做投篮运动之外咧，我哋今日仲有另外一个咧，就 系 情商我哋二台驻场舞女咧， 劲舞劲舞 劲舞 dancing princess， 佢咪去到 queen 啊 ，princess 啊，定舞添，劲舞 dancing princess 啊， 佢就会同。 系啦，小公主佢就会同我哋咧就嚟呢一个跳舞嘅吓。 诶，头先阿我听阿豪仔你介绍话呢一只舞蹈系啊单人跳舞。 系啊，佢写住咧 YouTube 上面写住系单人跳舞嘅嗱，咁我哋而家咧即刻咧做翻呢一个。 其实点会单人跳啫？梗系双人跳，一扎人跳先好啦。咁当然， 但你可以自己一个跳嘅， 系啦， 意思即系唔使 partner 都得。 冇错冇错，咁咧嗱，我哋又关于呢个防疫措施啦，所以我哋而家咧马上就换咗人啦。 系。 桂花田咧就应该要离远啦，走开咗啦。我哋而家就揾翻咧就系。驻场代表劲舞 dancing princess 蔡敬文啊吓 ，OK OK， 好啦，佢而家咧就好兴奋咁样慢慢走嚟啦， 望下佢， 系啦 ，hello hello，、 见到佢啦喺镜头前， 系啦， 已经 系有咩感想啊？ 我系未跳舞嘅，咁多位听众 系啊 ，OK 嘅 ，OK 嘅嗱，因为我哋今日咧拣咗呢一只舞咧，嗱，我哋会咧有埋呢一个demo 俾你睇下 嘅。好惊啊！你要一定要陪我跳啊！你跳我跳 ，you 跳 I 跳。 系啦，嗱， 我想有个要求，个音乐可唔可以细少少啊？ 等等先，冷静啲，冷静啲，冷静啲，系冷静啲，冷静啲。嗱呢个咧，你如果大家直播直播嘅朋友，你见到我哋呢个画面咧，就会有一班大妈咧就喺度准备跳呢一只咧。Last Christmas 啊， 佢用 Last Christmas 咧作为呢个衬底音乐，但佢讲到明咧，佢话一人独舞都得嘅。咁、 哦、 咧，我哋一阵间咧就会同大家示范一下咧，究竟跳得似唔似呢一班大妈嘅舞蹈，可以喺 party 度学下嘅。 难唔难噶？ 唔难噶。阿敬文头先你见到啲动作，你讲解两句啊？ 系啦。 是动作呢其实不难，不过真的要啲时间练嘅，同埋呢只脚就好似啲啪啦啪啦咁样囉，即係左右左右咁囉。 如果我形容呢全部好似抹枪㗎咋。我动作好似抹枪㗎。 举高手抹枪。 我做到啊个准备啊呢、這个咁嘅衰佬啊即係俾咗几分钟我咋。 OK 啊 ,OK 啊。天才你 天才你 㗎嘛。喂咁事不宜迟我哋得返五分钟㗎。 我有冇得望㗎。 有俾你望啦俾你望啦。 哎呀。 喂试下咁样望啦。係好啦我准备开咗音乐先吓等等吓。 哇！唔係用啊 ，Mariah Carey 咧， 佢有 Last Christmas 啊嘛，你個襯底音樂嗱，預備咯嚇。 好啊，嗱，各位聽眾，如果係啊，收音機聽眾咧都可以啊，上翻二台面書度睇。 聽個 headphone 咧係又唔俾我聽啊。 咁就唔單止可以聽，仲可以睇。嗱，彭仔依家都係離開呢個直播室都可以睇到。 邊度入㗎？究竟 入緊啦！你見到係勁緊。 好啦， 喂，跳啦、啊、你！ 嗱， 而家我透过Facebook Live 都可以见得到佢两位啊。 佢咧就咁样嘅，不停咧就喺度抹抹枪， 左手右手 抹枪，哎呀， 哇，冧档啊！ 得我一个喺度坚持啊吓！ 嗱，呢、這个时候我就做旁述先啦吓。嗱、啊，你就见到蔡敬文啦。咁如果咧喺度揈手，系啦，冇错，大概就即系嗱左右揈手。又揈手， 有拍手 嘅，系啦，最系啊，佢有拍手嘅，因为啲大妈咧，原来有拍手嗰个动作嘅。嗱，我哋俾你影下啲大妈其实点跳嘅，你觉得睇下同我敬文而家咧跳得有冇咧，有冇得相似之道？ 嗱，真系几似喎，十字步，我都话敬文啊，我哋嘅 producer 监制啊，佢都系即系劲舞 dancing queen。你睇下今日着件衫写住咩？ 佢写住咩啊 ？Queen 哦，系咩？我睇唔到。嗱，呢个跳舞嘅动作咧，嗱，啲大妈不停喺度咧，嗱，揈腰啦，左右手咧，就好似做个大字型咁样啦，同埋咧抹枪，左抹枪，右抹枪，双手一齐去抹枪。我怀疑呢个做家务都啱用噶。 喂，大扫除应该跳多次啦。 系，即系大除夕之前可以做啦。 抹抽油烟机啊！ 你觉得而家自己感受如何啊？蔡敬文一路跳一路讲啊，你觉得点啊？ 我开始咧觉得呢个大氧运动确实都系 流汗未啊？ 系咪出汗啊？系嘛？ 哦，要我出汗系比较难噶噃。 哦，好容易嘅啫，你再跳多两下差唔多 啦。我冇睇错啦，嗰个Facebook Live 见到阿敬文，你系咪起雾啊？两眼镜？ 哦，佢直情系激动到咧！ 哎呀，我抽 水蒸气都出埋嚟啦，真系。喂，嗱，其实 OK 啦，嚟咁样揈下手啦， 系 啦，嗱，突然间向前喐两下啦，最紧要系向上抹枪，向上抹枪，系啦，向左右抹枪。 哇，呢次我都叫抛头露面啊，曾志豪。 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咧叫做喺屋企嘅圣诞游戏咧，第一个游戏你掟嗰个投篮咧，其实系搞乱咗屋企先嘅，然后第二个跳舞咧就 系 叫你做。翻家务， 我明啦，即系呢个动作，我执嗰嚿 A 呀，执嗰嚿 A 呀，执多两三粒。 阿猴仔啊，我可唔可以作为一个观众咧，有要求换人啊？ 换边个啊？ 换啊，换翻桂花田翻嚟跳啊，得唔得啊？试下得唔得？ 佢话佢唔肯跳， 点会啊？佢唔系咁嘅人嚟嘅。 啊，你试下逼下佢啊！你试下逼下佢啊！ 冇可能嘅。 你俾翻支麦我先睇啊，系冇可能嘅，系啊，冇可能可以跪翻时跳噶嘛， 做得好啊！ 因为我哋风骚都冇少过，我唔想去再讲嘢，我哋要 cut 啊！ 唔想去再讲嘢。 其实我而家呢度咧有埋个镜头喺度噶啦，你可以对住嚟跳噶啦，阿田，你睇后边啊， 我对住啊， 系啊，你可以对住嚟跳噶啦， 你起码对手喐啊， 系啊，你就系手喐啊，喂，你试下只手抹枪啦，净系嗱，我播翻音乐俾你 睇，好睇啊， 系啦，嗱，嚟抹枪抹枪。看到看不到你没影到他、啊。 好彩东市饭是昨晚吃的。 是啊哇喂今天爆灯那么多人看啊这条片。 是 都话啲人中意睇嗰啲避若狂嘅嘢噶啦，真系， 同埋神经失常。 神经失常，而家有成二千几人睇紧个 live， 你知唔知啊？ 我哋今日有， 今日出动到劲舞厅星妈，仲要系两个妈，系咪先？仲要有埋呢个活动式头篮啊，真系。 快呼朋唤友咧，之后可以重温噶嘛？ 系啊，可以重温，可以重温，系啊。 可以，但我想问咧，真系咧，嗰个叫抹身舞咧，抹仲抹个舞咧？是真的出汗的， 你不明白的，敬文即是桂花田的底呢是潑扇公主来的，两下就热的了，真的 出了汗了已经。 所以我们今天呢介绍两个游戏，一个就是这个投篮，是啦，你又可以咧同啲僆仔咧互相玩呢个闪避球咧，就可以就飞嚟飞去嘅。另一个咧就系呢个单人独舞咧，嗱，影住呢班咁可爱嘅大妈咧，我再咁多次俾你睇下。系啦，其实如果你见到我哋直播嘅画面咧，呢班大妈咧就好开心啊，着到精灵咁样咧，喺度跳嚟跳去，跳嚟。 圣诞树啊！ 圣诞树咁样嘅，咁啊，所以你可以喺屋企咧好好地享受你自己嘅家庭派对。 系啦，一样可好玩啊！ 法国尽快重开边境。约翰逊又说，英国大部分食品和药物供应未受影响，英国早已经就类似的情况制定应变计划。世界卫生组织说，未有证据显示在英国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变种病毒株会令确诊者的病情更严重，认为目前情况尚未失控。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另外覆盖南海北部的广阔云带正逐渐靠近广东沿岸。上午十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胡志明市东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越南以南海域。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同埋干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四，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圣诞节假期气温稍为回升，现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89点，跌17点，成交金额596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413点，跌六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7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2.5升5毫，京东健康169升3元，小米集团29.95升6.5，比亚迪198.9跌7.7，阿里巴巴249跌1元，美团279.8升4，保利协鑫能源1.38跌1.1，中移动44.05跌1毫，蓝月亮15.78升8.8，信义光能18.14跌1.6。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4，瑞士法郎8.753，澳元5.864，加元6.026，新西兰元5.478，欧元是9.486，每百日元对港元7.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497。日经平均指数报26578点，跌136点。港金现价报17400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0.42美元，卖出1880.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影响到挤塞噶。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就喺龙盘苑噶。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喺龙盘苑。咁另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嘅中线有坏车。咁而家车龙就喺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入口中线有坏车，龙尾就喺摩士公园游泳池啦。咁而喺港岛方面，石大潭道近住水坝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大潭道来回方向咧都系挤塞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大潭道近住水坝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咁特别系去赤柱方向啦，龙尾排到去石澳道。咁受爆水管影响，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南湾回旋处咧，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浅水湾道近住南湾道回旋处咧就挤塞。去赤柱方向，龙尾排到去蒲苑；去黄竹坑方向，龙尾就喺华景园嘅。咁重复多次啦，就系受爆水管影响，浅水湾道近住南湾道回旋处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去赤柱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喺蒲苑；去黄竹坑，龙尾就喺华景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返去红棉路挤塞，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喺九龙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慢车排到去沙福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抗疫家族温馨过圣诞， 隔 Sisa， 我想写张圣诞卡送俾屋企嘅家用姐姐啊！ 你系咪想我教你写圣诞快乐嘅印尼文啊？ 吓，我唔系想写呢啲，我系想写记得勤洗手、戴口罩同埋避免去人多挤逼嘅地方啊！ 啊，ingat cuci tangan, pakai masker, hindari keramaian。 相信所有家用姐姐都可以同我教 Barbie 同埋 Kak Sisa 一样过一个开心嘅圣诞节啦！ 民政小五个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圣诞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二台通识六十秒， 你有冇食过凉薯啊？ 凉薯冇、啊，听都冇听过。 沙葛你有食过啦啩？ 诶，沙葛有食过，潮州粉果里面嗰啲嘛。 嗱喺印尼咧，沙葛会被叫做凉薯，系当地特产水果之一嚟嘅。由于佢清甜、水分高又爽脆，好适合咧就用嚟做沙律。 我知道印尼朋友好中意食蔬果沙律嘅。基本上你喜意用什么生果蔬菜都可以的，常见的会有芒果、青瓜、苹果、沙葛等等，而个酱汁呢才是重点，会用虾酱、椰糖、辣椒、青柠汁混合而成，捞好晒蔬果之后再加埋花生碎就吃得了。 由于印尼朋友相信凉薯有美白皮肤、去除色斑的功效，所以凉薯对他们来说不只是食材，他们还会用凉薯的精华制作成护肤产品。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圣诞节冇得出街有咩好玩啊？ 揾佢哋啦，佢哋好好玩噶。 One two three， 天后盼过圣诞，问我有啲乜嘢玩 ？Baby 在笑， 大众说俾个风 show 我。天后盼过圣诞，问我有啲乜嘢玩 ？Baby 在笑， 爹哋大赞， 大众说俾个风 show 我。天后盼过圣诞，问我有啲乜嘢玩 ？Baby 在笑， 爹哋大赞， 妈咪话叹， 大众说俾个丰收我。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有桂花田， 有情真盼 ，Merry Christmas。 嗱，我哋只歌咧就话 baby 再笑，但其实唔系嘅 ，baby 要笑咧就要 baby 要 safety 先得嘅。 系啊，我哋星期二十二点钟之后咧有风 show baby 要 safety 啊，咁我哋今个礼拜已经系第三个礼拜啊。 yes yes。 咁我哋今日咧继续啊访问啊。儿科专科医生啊，何蓉蓉医生 ，Hello， 何医生 ，Hello， 你好 ， 有一个咁，你睇下何医生几温暖啊，即系听到佢把声咧， 佢话我闹小朋友嘅时候啊，都系咁细声 嘅，你系咪曳啊？系咪啊？ 系嗱，但我哋想请阿何医生咧，就同我哋讲解一下咧，喂，真系如果喺 B B 床上面咧有啲危险发生咧，好大件事嘅，譬如第一个咧就系婴儿猝死。 啊、 我哋大人啊听过噶，即系有阵时可能即系行下佢做运动就会走咗啦。系啦，喂，咁但系对 B B 嚟讲嘅婴儿猝死症又系点样一回事啊？ 系几时会有呢啲咁嘅事情发生，同埋系喺大概嘅 B B 几大个时会有呢咁嘅机会咧？ 嗯，系，其实呢个真系好恐怖。 系 婴儿猝死症其实就系讲紧一岁以下嘅 B B 啦，咁就突然之间意外死亡，通常都系喺佢哋瞓紧觉嘅时候发生嘅。咁经过彻底检查咧，都揾唔出死因嗰啲啦。系。 即系所以其实系完全冇办法可以揾到嗰啲咩先兆啊，即系好难预防噶咯，系咪？即系话。 其實都是的，即是他們通常如果是這樣突然意外死亡的案例呢，通常都會做一些即是檢查的，即是死亡之後，那我們會排除他會不會有一些先天的疾病啊，可能心臟啊、腦啊、或者一些新陳代謝病啊那些，但是經過詳細檢查之後都找不出原因，那些就會歸納做嬰兒猝死症咯。 明白。 看資料呢，即出生即是二至三個月那時的機會大啦，那六個月內啦，即是小便便呢，是啦，咁即係機會大啲喎，咁大家真要注意一下喎，呢個時候。 嗱，你話佢即係冇原因嘅猝死，咁即係你冇辦法啦，防不勝防啦。咁但係咧有一啲人為嘅意外嘅，譬如我哋之前嗰套劇裏面咧就有提到，可能話有啲咩姑姐姑奶啊嗰啲咧，就想擁好多嗰啲咩毛公仔啊。 因為你知咧，有初生 B B 喺度，梗係買好多好多嘢，萬千寵愛噶嘛。 係啦，嗱，嗰啲我哋知道就話唔好擺咁多嘢上面啦。但係咁，市面上咧有啲嗰啲叫做枕頭咧，佢話喂，我唔係當玩㗎。又叫做防撞攬枕啊，嬰兒枕頭專為 B B 而設嘅，咁係咪嗰啲就代表即係安全好多，又唔會出意外，係有咩用嘅咧？嗰啲係。 其實咧嗰啲防撞攬枕啊，或者所謂嬰兒枕頭嗰啲咧，如果對於一歲以下嘅 B B 嚟講咧，都有機會係有引致一啲危險嘅。咁其實我哋都唔建議一歲以下嘅 B B 床咧放一啲枕頭啊，或者尿片啊，或者其他呢啲防撞攬枕啊呢啲雜物咁樣咯。因為 B B 佢瞓覺嗰陣時，佢唔會話瞓到好定嘅，佢好多時可能會轉身啊、喐嚟喐去啊咁樣。其實任何嘅雜物都可以塞住佢个鼻哥或者气管咧，就令到佢唞唔到气窒息，跟住就会死亡咁样咯。 哦，即系嗰啲 都系啦，尽量放少啲杂物就会好啲咯。 系系系，即系嗰啲咩防撞揽枕，之前我都有试过，摄喺譬如个栏床中间咧，又惊佢个头碌嚟碌去撞到咁样咯。 其实啊，初生 B B 又好少可碌得咁紧要嘅，不过即系就真系唔好摆咁多嘢。其实 B B 床咪摆个 B B 又系啦，你摆杂物摆杂物摆下格咯，系咪先？即系 B B 床以外嘅地方啱数吓。咁啊，几时先可以买？即系我真系哎呀，即系。可能个阿妈好中意啲毛公仔嘅，我都想 B B 有嘅，咁我几时先可以买啲毛公仔俾个 B B 咧？ 咁都系通常我哋都用一岁嚟做个界线啦。咁因为美国儿科学会嗰边咧都系话 B B 一岁之前咧，佢床上面就唔应该放任何嘅杂物啊或者毛公仔嘅。咁其实过咗一岁咧，佢B B 窒息嗰个机会就会低啲啦。咁但系都有少争议性嘅，有啲专家就话可能要两岁之后先至建议放毛毛公仔啊嗰啲。咁我就觉得一岁打后其实都可以考虑嘅。咁但系拣毛毛公仔嗰阵时都要注意翻啦，尽量拣。啲即系轻身啲啊，细只啲，唔好太大只，会冚住成个 B B 块面啊，嗰啲，同埋透气啲啦，薄啲啦，用天然物料制造啦，同埋可能冇啲譬如钮啊或者珠仔啊嗰啲细细粒嘅零件喺上边嗰啲咯，因为 B B 佢除咗揽住之后，可能仲会食啊咁样，惊佢吞咗啲钮啊或者嗰啲珠仔落去就会塞住个气管咯。 系啊，成日都系讲嗰啲配件系不宜，其实唔好话 最好系完整一嚿嘅，唔好有咁多叮叮当当。 唔好话毛公仔，其实啲衫都唔建议有钮啊、拉链啊嗰啲噶嘛。 系啊， 冇错。 同埋僆仔，其实你唔俾咁毛公仔，佢 OK 嘅。 其实我都觉得系佢鬼识咩。 系啊，所以咧，我留翻去关心咧，就系个枕头多啲啊。即系虽然我两个细路大晒啦，但系我记得嗰阵时咧， 佢大晒都系讲紧系三岁。 而家大晒 OK 嘅，咁但系咧嗰阵时，我记得个培宇都有同我讲咧，有啲就话啦，我有试过有两个培宇啦，一个培宇就话唔使俾枕头佢住噶啦，即系个细路仲细，但系有啲就话。唔系㗎，你唔俾枕头佢呢，佢个头又扁又剩㗎啦。 係喎，其实听边个讲啱到啲呢， 即其实呢个但我哋又驚喎，因为如果你从头先医生嘅角度呢，靓唔靓一回事喎，驚窒息喎。咁究竟几时可以已经俾呢啲叫做初生 BB 用枕头㗎呢？ 其实我哋都系建议一岁以上先至用枕头嘅。咁好多时啲家长都担心仰睡，即系背脊黐住张床咁样咧，就会瞓到个 B B 个头好扁咁样啦。其实咧就我哋尽量建议咧，就唔好俾佢瞓。 同一個姿勢太長時間咯，即係最緊要係唔好話連續瞓太耐啊，咁樣啦。咁同埋可能佢過咗三個月之後咧，當佢條頸有力咧，咁就多啲抱佢起身玩啊。平時可能係咯，即係俾佢多啲坐起身咁嘅姿勢咧，咁都唔會太擔心嘅。咁同埋 B B 嘅頭骨其實好軟咧，佢一路都發育緊，其實佢就算開頭係比較扁平啲咧，佢之後都會慢慢毛翻，會變翻靓翻啲嘅个头型，系啦，会一路改变。 喂，咁嗰啲所 好严，系唔好意思。 你讲。 如果真係好嚴重嗰啲 case 咧，就可以考慮做一啲頭盔啊嗰啲去即係矯形啊咁樣嘅情況。 哦，即係如果佢有啲 有頭盔， 即係點樣？佢個頭骨如果變得太緊要啊？ 系啦，如果太扁嗰啲小朋友咧，就可以考慮去即係去做一啲訂做一啲頭盔啊嗰啲，去幫佢矯形，整翻靚啲咯。 嗰啲阿媽會同佢搓頭噶嘛，係咪？搓下個頭仔咁樣。 唔係，所以呢個時候咧，有個有經驗嘅培宇爭好遠噶。我記得咧嗰陣時個培宇咧，佢真係突然間咧， 邊個啊？一個就話唔使， 佢行埋去，佢得閒無事就會轉身嘅，同頭先醫生講一樣啊，即係唔好瞓瀉一個姿勢。佢間唔時就要捽下佢啊，打側啊，打橫啊咁樣咯。係啊。喂，咁但系嗰啲话可以避免窒息嘅安全枕头咧，个名字就好安全啦。其实系唔系真系唔窒息噶啦？系咩嚟噶？ 其实嗰啲安全枕头都应该唔系俾初生 B B 用咯。咁都系跟翻头先我哋嗰、那个即系大原则咧，就一岁之前都唔建议用枕头嘅。其实系啦，咁我就睇过有啲安全枕头，其实可能系俾一啲大啲嘅小朋友，可能佢哋系有啲譬如话脑梗症啊，即系会抽筋啊嗰啲咁嘅情况咧，就会用呢啲枕头就可能有啲帮助咯。咁如果你话初生嗰啲小朋友，其实即系就算几透气啊，或者有窿啊嗰啲，咁枕头始终都系异物啦，有机会会令到佢焗亲啊，或者可能咧佢其实因为 B B 条颈仲系好直嘅，咁所以咧其实如果你摆咗个枕头咧，反而会令到佢条颈咧屈曲咗，其实反而会压住佢气管透气冇咁好咯。 哦，這个紧要吓， 系啦，所以都系唔建议用咯呢啲枕头。 记住啦，即系 B B 咧最好啊建议一岁以上咧先买个枕头仔俾佢。 系啦，毛公仔嗰啲都。 是的，还有毛公仔，是的，就是什么都不要放在床上，放在 BB 床就是属于 BB 一个，其他东西都不要放。 是的，给个独占了。好了，我们今天多谢何蓉蓉医生。 Thank you, 拜 拜。 Can't believe I still avoid the east side, even though I know that you don't live there now. Lately you're the only thing on my mindAnd I can't stop myself from driving by your house. Ooh, every time I hear a song, it kinda hurts me still. And ooh, even after all this time, I kinda miss you still. I'm wondering, do you even think about it? The way that we changed the world, and don't it make you sad that we'll never be kids again?No, we'll never be kids again. Tell me how you live without it. Did somebody change your world and now you don't divide? Cause we'll never be kids again. No, we'll never be kids again. No, we'll never, never, ever, ever, ever, ever. Living out of suitcases in hotelsDrinking way too much and talking through the night. Really wish I didn't know you so well. Wouldn't be so hard to leave the past behind. Ooh, every time I hear a song, it kinda hurts me still. And ooh, even after all this time, I kinda miss you still. I'm wondering.No, we'll never be 桂卡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头先听过有 Sam Smith 嘅 Kiss Again 啊！ 哇，今日太阳好猛啊，系咪啊？ 多简单， 系啊，再做多次细路仔啊！呀呀呀，系啊！ 我话今日太阳伯伯好勤力啊！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8%，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啊！ 好干燥喎， 系、哎、啊，干燥嘅。我想问下你，你哋嘅财产嘅定义系啲乜嘢？ 财产嘅定义？ 砖头计噶， 咁当然啦， 系、 啊。 我个专用都计， 你个专用都计， 哦，咁我卖样啊嘛， 咁我财产 卖样啊， 系啊，我财产咪就两个细路咯，而家。 哦、你系啊， 抌晒钱落去噶啦，靓仔省星星定定啊，唔好讲咁多嘢啊，养阿爸嘅啦。 你真系有 咁啊？ 系啊，讲定先，唔好讲。 咁好啦，如果有一日。啊 ，OK， 相信父母咧都有掉过晒，掉过你哋啲嘢系咪？ 我冇掉仔女噶、 啊。唔系，我想话父母 有、啊， 父母都有掉过，你唔好讲啦。 我有俾一个掉。 系啦，咁有一个留噶嘛， 系 咪？ 系 嗱、啊，你唔好怪佢啦，哎呀，哎，我想话咧。要帮佢讲好说话。 系啦，先听我啲，唔好 讲。系啦，我想话咧，即系。父母总系咧会帮细蚊仔掉嘢啦，咁不论几大个，如果你同住嘅，可能佢都有机会掉咗你啲嘢嘅。我 会， 咁而嗰样嘢你会觉得视为财产嘅时候，你会唔会话你做咩掉咗我啲嘢啊？ 哦，跟住告佢， 系啊， 就告、哦、告阿妈掟我掉咗啲漫画，可能系咁样啦。可能会、哦，即系你抌咗啲钱，即系你好似即系浪费他人财物咁样，我搞到系。 但系使唔使要告上法庭啊？ 咁一定系好嬲啦！我相信系抌咗佢嗰 啲咩嘢咧？ 绝版 A V 冇格珍藏嘅漫画。 即系咩咧？ 曾志豪 中咗。 曾志豪 中咗。 曾志豪 耶！ 你黐线嘅，你咁嘅桥段你都谂得出嚟？ 咁都中啊？ 你有冇搞错啊？ 中啊！哇，犀利、 啊！系啊，美国有个男人啊， 嗱， 几有似佢啊， 抵加人工啦、啊，台长呢铺又中啊，真系。 系啊，你应该辞职去做嗰啲咩 编辑系嘛？ 哦，唔使辞职嘅，我呢啲兼职都得嘅。 系啊系啊， 我哋呢啲叫做 slash 人生啊嘛，好敏感嘅。你挨连近晚讲真系。 开个大迷信啦、 啊，好啊， 同你谴责佢。 唔系啊，离晒谱 啊！你唔使下下叫转工嘅话， 系 留条后路啊。 系啊。点啊点啊点啊！ 啊，呢、這个男人咧，佢咧就离咗婚，咁啊，于是乎又翻翻佢阿爸阿妈嗰度住，咁啊，阿爸阿妈翻嚟住啦，咁啊离咗婚 啦，衰仔。 咁啊，当然即系佢嗰啲家当啊搬翻晒佢阿爸阿妈度啦，咁。咁、啊、但系咧，唔知点解有一日，佢阿爸阿妈发现，哇，哎、哎。咁犀利嘅，咁大堆系好多珍藏， 好多珍藏 系一堆啊！ 系碟定咩啊？ 咩都有啊，因为佢储咗几年， 即系有书又有碟又有啊！ 影碟啦，情趣用品啦、 哦、 咁样。 哦 okay, 跟住点啊？ 其实咧都唔少钱噶，有成就20,000+嘅买到。咁即系 要仲值钱。 佢话 系我绝版啊嘛，跟住咧 绝版 啊，可能有啲绝版啦。总之20,000+啦。咁咧佢阿爸阿妈竟然咧喺冇通知佢之后咧掉鬼晒佢。 哦 no！ 佢一路之后我啲嘢咧咁样， 然后咧 冇晒之后咧，跟住话 人生纳税 有冇搞错咧？做乜掉晒我啊？嗰20,000+噶，佢觉得呢个系佢嘅财产啊。于是乎我一。即系好嬲啊！ 一怒之下告佢， 系啊，佢冇晒珍藏品，即系入品去法庭告佢父母。啊，判咗啊！ 判咗咩啊？ 判咗阿爸啊，唔系判咗阿个仔胜诉添。 吓、 啊，阿爸阿妈系要赔偿噶， 唔系嘛？ 系啊，真系好黐线呢件事喺美国。 赔到几多少钱翻嚟啊？ 咪系咯， 但系赔咗钱都赔唔翻个感情啦，仔。 嗱喺外国啊，你唔好自己唔好告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超过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85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有8237宗。今日起，所有由海外抵港人士必须入住36间指定检疫酒店。 有今日起转为指定检疫酒店模式运作的酒店在门外设置柜台给旅客登记。对于政府今日凌晨起禁止载客的英国航班抵港，有指定检疫酒店说对房间预订影响轻微，至今只有少量预约被取消。酒店方面暂时未收到政府通知，对来自英国的客人要实施特别防疫安排。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他统计过11月初至前日，本港共有45宗英国输入的确诊个案，特别之处是84%都没有病征，认为当局应该追溯这45宗个案的样本，全部做基因排序，了解英国的变种病毒是否已经渗入本港。何柏良又说，本港订购的三种疫苗分别是选取去年底或今年一月初的病毒再培植，和目前的变种病毒株相隔了11至12个月，不排除对疫苗成效有些少影响，但仍然需要等待研究数据。另外，何柏良认为，既然本港有指定检疫酒店，可以做得简单啲，例如好似澳门入境前14日内到过中国内地或者台湾以外国家或地区嘅人士，入境后都要接受21日隔离。美国商务部公布黑名单，包括香港的政府飞行服务队。名单列出过100间中国和俄罗斯实体黑名单，58间来自中国，当局限制他们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技术。美国商务部指控这些实体和军方有联系，将限制他们购买美国商品和技术。部长罗斯指行动建立一个新程序，帮助出口商筛选客户，判断是否包括军事终端客户。商务部指出，美国和全球伙伴共同合作打击中国和俄罗斯为破坏美国军事计划而动用美国技术至关重要，包括被美国国防部确定和中国军方有关的实体。12名港人8月坐快艇离开香港水域，涉嫌偷越边境被内地拘捕。当时有报道指，飞行服务队的定翼机曾经在相关水域上空盘旋，被质疑是警方行动，但政府否认。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天有一两阵雨，圣诞节假期至下周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84点，跌22点，成交金额6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3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7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3蚊，升1蚊；京东健康170.7，升4.7；小米集团29.9，升6毫；比亚迪股份199.4，跌7.2；阿里巴巴249.6，跌4毫；美团279.8，升4。保利協音能源1.39，跌1毫；中移動44.05，跌1毫；信義光能18.28，跌2仙；盈富基金26.42，跌4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3，日元103.44，瑞士法郎0.887，加元1.287，人民幣6.52。英镑兑美元1.34，欧元兑美元1.223，澳元兑美元0.757，新西兰元兑美元0.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6,525点，跌189点。港金现价报17,40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81.46美元，卖出188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 电视节目。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每段年轻人追梦的心路历程都会展现人生的无限可能。 林依文现身说法，歌颂梦想无限大。 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第二集，12月26日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还是必须好好过下去。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好误会，佢唔系唱紧 Mirror。 全凭有你这一对手，不管几高的对手，如同神队友支撑背后，要往死里拼都不肯接走，即使输都不算丑。 唱的这首神队友唱的就是剧集里面的排球队成员，有感情有经历有热血，再猪的都会是自己的神队友。 对手比不起这一对手，如同神队友支撑背后。 作曲编曲温汉文，填词有林若玲，监制 Edward Chen。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有 Anson Low 神队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当然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啦， 有个拉字咁， 系有啊， 佢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鹏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气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围着你转，围着你转，甜蜜也单调的一个圈。 嗱，呢只歌咧，我哋衬托住我哋呢单新闻， 真系犀利啊！ 浪浪漫漫，啱啱好。 估唔到啊，鹏仔啊！ 系啊，转 只歌， 因为呢只歌咧个名叫做 《氹氹转》， 停电啊， 停电 系啊， 又嚟 系啊！呢个系啊，陈小春同埋黄蓉当年嘅作品，我纯粹攞个名嚟等大家开心一下，因为 其实一啲都唔开心咯， 唔系苦中作乐啊嘛，边 度停电啊？ 大陆啊，我哋祖国地区啊。嗱、 啊， 上次我哋讲过就湖南啊，嗰几个省啦、 啊，达标啊嘛， 系啦，嗱、啊，咁琴其实琴日咧已经又有广东省啦、中山啊、佛山啊、东莞嗰度咧， 越秀啊、荔湾啊、白云区啊， 系啦，嗱、啊，今日咧最新消息咧就据讲咧话上海都会停电，咁、咧但系佢哋系事先张扬嘅，佢声称咧就话我哋系计划停电噶， 即系话其实咧佢即系个 预早噶啦， 识得行动咧就其实就已经系逐区逐区嚟有预报嘅。 系啊，嗱，即系你呢一刻咧，你突然间发觉啊， 即系原来 即系我哋一国两制咧，系咪我哋应该唔好独善其身咧？ 嗯。 我哋使唔使都？ 我哋都有份参与咧，就即系一国两制。 系唔系？我觉得更加与有荣焉啊！真系 更加接轨咗啦。 系啊，但系你睇翻 我哋唔使嘅话咧，即系仲有一国两制系咪啊？ 即系个电上面 电上面真系好 层面上 系啦，喺电呢个层面上面就比较搞笑啦。你睇翻佢啲新闻咧，真系无预警过，特别系广东咧，琴日嗰几个即系城市咧，有啲人都话啦，打机冇咗啦， 系啊，冲冲下凉啊， 系啊，其实大家明明点解会冇水啊？ 不过就唔紧要嘅，即系冇 知唔知点解？ 佢有电啫嘛，唔系佢冇电有水啊嘛，系嘛？ 唔系啊，冇水啊，就系话知唔知点解啊？系啊。因为原来咧，我琴日都睇咗好耐咧， 即系佢有啲水系用电供应噶， 冇错，电泵啊。 哎呀， 因为咧，琴日点解啲网友咧，佢话喂，你冇热都唔紧要啊，你帮我冲走啲番碱啦。点知佢话原来有一啲大厦咧，佢系电泵水啊。 系。 咁咧，你停咗电咧，佢话咧个冇水泵上嚟咧，佢直情 循环死亡， 就冇埋啊。所以有啲就大件事到咁样啊。 停诶，佢话停电停水嗰一瞬间，佢话好多人冲凉冲咗一半 啊， 冲一半，佢话真系咧成身番碱，咁你点算？ 好得意嗬，我哋就算啊自己住嗰座。大厦停水停电啊，佢都会有张嘢贴出嚟。 系啦，九点到十点咁可能系啊。 大厦嘅管理都可以咁啦，咁你一个城市， 城市啊， 可以突然之间话嚟啊你， 真系突然间。同埋咧，如果你睇翻佢停电嘅嗰个规模咧，可以话系咧掹咗个电制式嘅停电啊。因为咧佢系 好快插翻翻， 唔系 好快插翻 嗱，有啲就话一个钟之后就恢复咗，但系有啲咧就熬成两三个钟嘅。但系咧佢嗰个波及嘅地方系咩咧？有啲就路边嗰啲咧霓虹灯招牌，即系你话哎呀冇咗嗰啲咩欢度圣诞啊、新禧啊嗰啲就算啦。佢交通燈都冇啊嘛！ 喂，咁醫療機構咧？ 醫療機構咧又係咁寫嘅，有部分咧就話咧，嗰、那個叫做好在儲電喺裏邊，就不受影響，就繼續有個水，有個泵。係啊，但係我想話交通燈都冇喎。嗰啲哇，真系唔知点算， 即系佢去到好尽，即系话俾听， 真系 冇部门都冇埋啦。 系啊， 但 系 有啲 夸张 啫。但系有啲话咧，停一秒啫，就有翻。 系啦，所以佢 好， 佢好 数到一秒， 即系突然间冇咗咯。 一阵间冇咗又开翻咯。 系啦，有啲就眼前一刻就冇咗啦。咁但系有啲就成个几两个钟都冇咗咯。 希望诶内地其他啲城市唔好受呢种咁惨嘅煎熬啦。 咪就 系 话今日可能上海都要有咯。 系 啊， 佢话真系區有唔同嘅，有啲網民就話啦，喂，我係即係大家喺度報啊，即係幫我沙田區，喂，嗰度停咗五分鐘啊，可能咧大圍咧就停咗十分鐘啊，中環咧可能冇廿分鐘咁樣，大家喺度各區都有唔同嘅停電嘅。 我舉例咋嚇，唔好以為係啊， 係 啊， 即係舉例。 就唔知道大家有冇問過你自己，可能喺內地啲親朋戚友咧，佢哋啲狀況點樣？我見有記者咧，因為其實好容易揾到嘅咋，香港啲記者咧就有一個就話佢咁啱有啲喺深圳，有啲係廣州，咁咧就問佢哋，喂，你有啲咩狀況啊？咁啊，佢哋有各自回覆噶，有啲就話冇停電喎。佢話你住喺邊？我住深圳咯。咁啊，原來深圳咧，可能有啲地方咧完全冇停電嘅波及。咁啊，有啲喺廣州就話中咗招啦咁樣。 但係咧，有啲人話咧，事後咧打翻去佢哋嘅 供電局嗰度， 係啦，電局服務熱線查詢， 係 有人聽嘅，係啦。咁啊，即係有回覆，佢就話對方只係承認係啊電網故障， 係 啦，其他就唔知啦咁樣。 電網故障 係故障，咁就唔係真係有一個有計劃嘅慳電喎、 啊，所以而家咧冇人知啊，最慘咧就係、 是、大幅度啊嘛， 係啊嗱，而家最慘咧就係你由即係之前講話湖南啊嗰幾個省市啦，係啦、 啊， 咁而家一路殺到嚟南邊啦，咁而家就話又要上翻去上海啦，咁即係你諗下，仲係唔知道咧，佢係究竟係 A 唔小心有電壞咗，個電網設備壞咗，所以停電啦，定係 B 原來我哋真係唔夠電用，定係 C 為咗減排達到 quota， 因為而家咧每個省市嘅答案都唔同㗎。係 喎、 啊， 呢啲可唔可以叫無差別停電啊？ 係啊，無差唔係 佢哋有 佢哋嘅講法叫做有序供電。 哦， 係啦，有序供電係啦。咁而家咧就作為普通嘅市民咧，嗱，我哋翻返去關心佢哋市民嘅層面咧，有邊幾樣嘢咧而家大賣嘅？ 我知后备电 诶，蜡烛固然有啦， 有啲手动嘅发电机、啊， 中咗啦！佢而家发电机大卖啊， 系咪手动嗰啲？ 系啊系啊， 单车啊， 系啊，即系突然间嘟嘟嘟嘟嘟咧。其实我哋以前香港都有噶，你去嗰啲大排档咧， 拉噶嘛， 拉噶系 啊， 同埋好大浸 油噶喎， 系啊系啊，好大浸嗰啲火水佬味咁样噶，系啊，好我好中意闻嗰只味噶。 我哋就算出去做 O P 啊， 系 啊，出去户外做广播有阵时都会带部后嗰啲发电机。 系啊系，喂，你介绍下点玩噶？通常 咪就拉 有啲拉拉嗰啲咧，就係、是、發動嘅咧，就入汽油嗰啲啦。但係我哋嗰啲就唔係咁流肥。 咁流肥。 後備嗰啲發電機咧，有啲係用架車嚟到喺架、 哦、 車嗰度。 即 係 電車在工地。係 啦，即係喺架車度攞電啦。 係啊。 但係我想話咧，即係嗰啲電，我哋譬如而家我哋都會有個叫做尿袋嗰啲咁嘅嘢啦。咁係咪都會大賣嗰啲叫做充電式嗰啲充電寶咧？唔係，係之前咯，就係、 是、 之前用咗。哦，咁跟住佢咪可以用？ 豪仔同阿片，你有冇印象？我哋咪有一年咧，太陽計劃以前嘅太陽計劃，咪試過喺文化中心出面咪踩架單車，跟住供電嘅。 好似係啊，係做 係咪？即係嗰個係 show 嚟嘅，當係 嗰架單車發電係堅嘅喎， 係堅嘅，係 啊， 係 啊， 係 啊， 有啊！而家咧嗱，佢話內地咧已經係做緊啲咩咧？就係話咧柴油發電機嘅搶購潮啊！因為咧主要係咩人想用咧？ 我想話柴油嗰啲普通嘅家庭唔會噶嘛。 唔會，即係話我哋普通，你唔會因為想上網打機咧就買呢嚿嘢嘅。但係佢話咧好多做生意嗰啲咧，因為佢話喂真係唔掂啊， 即係秒秒幾百萬上落㗎嘛。 譬如佢因為浙江係重災區咧，佢義烏嗰個咧冇得生產啊嘛，佢話喂年尾爭人啲訂單，出唔到貨咧。佢話破產都似喎，賠錢喎、哦，所以佢哋唔掂啊！佢話咧一定要買呢一個所謂嘅後備電啦、柴油發電機啦。咁但係跟住 我哋起價， 唔係佢固然可能會炒貴咗啦，但係嗰都唔緊要啦，你錢解決到啊嘛。係 啊，你起碼有貨價。係 啦，但係啲人話咧，嗰個諷刺嘅地方係咩咧？ 咩啊？ 嗱，因為佢本來浙江咧，即係佢話佢停電，其中一個原因咧，佢唔係話唔夠電，佢話電我哋大把、哦，不過我哋要符合呢、這、一個。能源减排政策， 真系环 保嘢啦， 系啦， 而家真系 浙江系咁讲，系冇错啦， 烧翻啲破坏， 跟住啲人话：喂，大佬啊，你呢 数啊， 系啦，你呢个省起码你呢个省啊，其他唔计，你浙江你自己话大把电，不过系要减能源嗰个损耗，咁但系结果啲民众咧为咗令到自己生产嗰个订单如常咧，佢就买柴油发电机，咁啊柴油咪又污染咗， 系咯， 佢话咁条数点计咧？咁样 即系赶鬼入就赶鬼出啦， 系啊，咁。然后一般嘅民众咧，佢哋就纷纷好似头先你哋讲啦，蜡烛啦，同埋有嗰啲，譬如话电筒嗰啲咧，系啊，大家都开始攞呢个嚟应急啦。而家 电筒同埋蜡烛咧，都系即系喺日常嘅光啦，即系睇嘢啦。但系佢都做唔到其他嘢， 系冇错， 冇电就冇得打机啊，除非你有 电饭煲系入电芯噶， 好似冇。啲人话嗰啲电动车啊，佢话点差电啊呢度，真系唔知点算啊，真系。 唔系，但系问题咧，即系我觉得咧呢样嘢嗱，如果佢咁讲，系因为佢话咧，可能因为多区即系一齐用电咧，系冇预警，即系话唔系话有预先通知嘅停电咧。佢咁就好啲咯。如果真系呢个原因，如果唔系咧，佢话咧好多嗰啲咧。搭緊電梯啊！即係佢搭翻好高嘅咩高樓大廈，砰一聲冇咗個 lift 啊！佢直黑曬啊！ 有 癲咗嗰啲人。 佢哋嗰日咧話嗰啲打工仔啊，即係喺內地咧最無奈同埋嗰個惡作劇係咩咧？ 哦，打得黑嗰份 proposal 跟住冇咗。 佢係咁樣嘅，佢就話啦，想進入公司大廈，突然間發覺停電，跟住冇辦法啦，行樓梯啦。係 啊， 佢哋仲要住到好高喎，即係嗰三十幾層啦。好啦，上到去先發現 有 lift 啦， 冇電，電腦。我都冇得用， 咁翻工做咩啊？ 冇错啦，你特登爬三十几层楼翻到 office， 卡都冇得打， 里边都冇电嘅。咁然后点咧？佢哋话喺上面揽住一沓资料咧，唯有你就翻屋企啦。又再三十几楼，又再行翻落嚟啦。咁呢个真系对佢哋讲系玩死佢咁样啦， 残咗 啊！系啊，所以而家就嗱系惨噶。咁啊，佢哋有啲人咧就反璞归真咧，就谂紧，因为咧其实最紧要一样，大家都忘记咗就系冻啊嘛。而家天氣凍啊！ 咁天氣凍，你可以穿多啲衫啫。 但如果你講緊嗰度係好凍噶嘛，即係唔係我哋香港呢啲咧？ 係落緊雪嗰啲， 唔係淨得十幾度啦。咁佢哋嗰啲有啲係差唔多零噶啦嘛。 喂，如果你咁講啊，即係其實。嗰江鱼，你谂下嗰啲海鲜， 你仲谂江鱼？ 我即系咁讲， 人都未嚟，你仲谂江鱼？ 讲江鱼可能蒸咗嚟， 冇啦。 即系我咁讲啊，即系其实影响好大咯。 系啊，嗱，咁有啲人就反璞归真咧，谂翻咧，佢话：哎呀，以前乡下咧，不过佢哋乡下先有嘅啫。佢话咧， 柴火， 柴火暖床啊嘛。 嗯，系啊。 即系你有冇见过北方咧？ 古时人啊， 佢哋有嗰啲叫做咧上坑啊，咁咧烧嗰啲坑床啊，咁咧喺下边咧。 即系佢喺 个床嘅下底，即系去唔到我哋 位嘅。 我哋 下边有个瓮瓮嗰个位， 系啦， 就塞柴火， 系啦， 系啦。咁你可以喺 煨咗个人咁。 系啦，啱啊！直情我想话你系嗰个窝咯。 系啦，你就会好舒服噶啦咁样。跟住佢话啲城市人就话：，哎呀，原来乡下仲好啲啊！ 即系古人智慧，即系以前诶，即系 唔系而家佢哋乡下都用噶。如果你嗰啲农村地区咧， 咁佢传落嚟噶嘛，即系由以前。 咁但系城市人冇噶啦嘛，你张床你下边嗰啲系羽绒啊，又棉被咁烧着咗冇噶啦嘛。 生喂劈柴啊，取暖啊，哇死啦条柴， 唔得噶，手都唔识劈柴啦。 系啊，所以即系有啲人就话而家咧，好似唔使打机咧，都可以感受到嗰种生存游戏啊。因为打机里边先至会有嗰啲生活体验咧，执柴啊，掹果子啊，然后咧就即系钻木取火咧。而家哇，翻翻嚟啊！而家原始世界。 不如我哋又讲下啦。如果真系万一我哋有停电啦， 系啊， 大家可以嗰日喺度做紧啲乜？可以做乜嘢？ 对上嘅停电，大家就有冇印象？如果讲香港。 嗯， 真系好陌生啊！ 我有一个印象， 好， 我嗰座大厦停电，我就记得一翻收工翻到屋企咧，哇！点解地下咁多街坊坐晒喺度？原来系电梯上去啊！ 系啦， 系咪因为出边仲有路灯啊？ 上楼上啊？ 系咪因为出边有路灯啊？ 有街灯系， 我哋好啲咯。 其实咁样噶，我哋咧啲大厦咧，每栋屋苑都系噶啦，屋苑啊、屋邨都好啦，佢哋咧每年咧有一日咧，就喺十月嗰时候咧开始啦，就会全年大即系全栋大厦咧就会大维修啊，去停水停电嘅，因为检测嚟噶嘛呢个大修系啦。咁所以嗰日就会我哋会接触到停电咯。咁跟住即系只系嗰座大厦啫，你唔翻屋企其实冇影响咯，你去街咯系啦。哦，佢六点钟有翻电，咁啊六点钟先翻翻去。 但佢哋嗰度就冇 咯，就唔系咯，系啦，佢哋惨啊！ 我谂起对上嗰次停电咧，年份真系唔记得咗啦，但我估都系同烧 fuel 有关嘅啫。咁、 啊、 然后都真系唔系用手机。同埋就抄有咩照明系统咯，嗱呢个紧要啦，你屋企有冇任何后备照明系统？ 我啱啱想问你，知唔知你嘅照明系统喺边度？ 系啦，有冇？你有咩？ 蜡烛。 哦，你有蜡烛。 好多。 系。 火机蜡烛。 系大大碌嗰只定系 都系玩 秋节嗰啲啊？ 玩灯笼嗰啲。 我玩灯笼嗰啲嚟嘅。 我都有蜡烛，就一饼饼人哋点香薰嗰啲咧。 系啊，我都系嗰啲啊。 嗰只蜡烛同埋有电筒咯，但 系电 筒仔嚟噶。 咪电筒有冇电先？ 系啊， 有电嘅，都前年买嘅啫。 系啊，所以我哋望住咧，我哋即系咩意思啊？兄弟城市，血浓于水嘅地方咧， 支持下佢。 唔系，即系佢哋而家停电咧，我哋记住啊，自己好幸福啊，同埋都要节约能源啊。你唔好谂住幸福系必然啊。 嗰啲北方小姐啲电力好劲噶， 系嘛？咦，咪搞笑啊！ 嚣张的男，好势力压的凶狠。时间可以扭转乾坤，飞是我的求救呢，还是咆哮呢，还是零零总总的颜色？若试图揣测我，请别贸然假定那轮廓。或许保护色下的我很脆弱，不奢望你懂，该自洒脱却寂寞。却害怕太过赤裸裸，黑的毛发还是黑心的想法，一字之差足以掩盖是我的狩猎呢，还是嗜好呢，还是你早决定的剧本？若试图揣测我，请别贸然假定了轮廓。或许保护色上的我很脆弱，不奢望你懂，看似洒脱却寂寞。My heart and you will feel it. Whoa, oh, 漠，是叛逆动却害怕太过赤裸裸。 Touch my heart and you will feel it. Touch my heart and you will feel it. Touch my heart and you will feel it. Oh, oh, oh. Touch my heart and feel it. 哇，好似 grand 喎！ 我哋系咪要立正啊？ 喂，着翻啲低胸装 啲啦，庄严啲。 啊，好啦，嚟啦！ 朝早起身，风骚降临，天天好好盼盼。 一朝早起身听风骚， 三点钟到一点钟。 三个风骚快活人，三个风骚快活人，每朝都要听住风骚快活人。 哎，开心得滞添，真系。 哎， 头先嗰只系 Michael C 嘅黑犬墨鱼啊。 你啊， 系啊， 一再播得太多咧，连部机都 hang 埋啦。 顶我哋唔信，我哋唔信，真系。 有志嚟 啊！系啊系啊， 就系到嗰啲病毒顶我哋唔信啦。 系啊系啊，嗱， 走啊！ 头先听我就系 Michael C 嘅黑犬墨鱼啊，我冇读懒音啊，佢唔系墨啊，系墨啊吓，墨剧个墨啊吓。 墨书个墨。 系啊，墨书个墨啊，真系。喂，嗱，临尾咧，少少时间咧，同你讲啲疯狂嘢啊，咁样。其实咁样嘅话说咧， 好癫噶啦。 系啊，话说我琴日咧，即系我去买礼物俾我老婆。咁样系啦， 借我哋个位嚟同你老婆讲嘢。 我唔使买咗噶，佢知道咗噶啦。 一齐嘅，佢一 齐。唔系噶，唔系嘅，分开噶。 系、哦、 啊、 哦， 总之 okay, 不过俾咗佢噶啦，冇所谓噶。我意思咧，头先我同阿田都咁讲嘅，买嘅时候咧，咁咧嗰个 sales 就嚟牌会问噶嘛，佢话啊你买俾边个啊嗰啲咁嘅嘢噶嘛，咁点知咧佢好直接同我讲咧，佢系咁样，佢话先生你系咪买俾？跟住停咗半秒， 谂一 谂，然后佢就话买俾老婆咧咁样，咁跟住咧我就话啊系啊系啊，然后我就谂下啦。啊！点解佢唔会试下问系话系咪买俾女朋友啊？ 或者你买俾另一半？ 系啦，即系佢咁快话老婆嘅意思系咪即系都得？ 我估 系啦， 你 个样子都好难。 嗰间铺头系以女性顾客为主嘅。 啊，唔系嗰个摆明系啲两嘢嚟嘅，唔系我系唔开心。 即系 其实我系唔开心咧，我就点解佢唔觉得我系买俾女朋友？即系佢咪觉得我的样子已经系咧？ 即系个年纪、啊， 年纪已经有翻咁上下。你阿阿伯， 你个如果我系 sales， 我唔敢话系咪一定系女人添啦、啊。而家呢个世界。 哇、啊，咁嗰啲珠宝首饰嚟嘅，咁正路都系买俾女人嘅，咁呢个此其一啦。跟住其二咧，就我有个疯狂嘅谂法就系咧，你估有冇人咧走去买嘢嘅时候咧，如果玩嘢即系咁样同个 sales 讲，诶唔该，我想拣条手链咧俾我老婆嘅，好好啊，同埋想再拣多条颈链咧俾我二奶嘅。 有冇个明目张胆啊？ 好识嗰啲会咁咯。 唔系我嗱，我问题就系、是、你系个 sales。请问你会点做呢？ 如果我系个 sales， 而系我亦都系大婆协会嘅主席咧、我会唔理你咯。 你系 sales， 即系你打工噶。 系啊，又如何啊？ 索性就佢咁讲啫嘛，咁你咪俾两条佢咪得咯。 唔系、啊，咁但系你点能够话嗰条就系大婆，而嗰条就系二奶？你有咩分别咧？呢、个真系好难搞、啊。 我俾一样价钱嘅佢。 不你不如话两条一模一样咯。 系啊，我会俾一模一样同埋价钱一样，咁我然之后就会话啦，即系恐防就算点样调乱啊，或者点样都唔会有事啊嘛。 即系一个价钱就记两次，咪系咪啊？即系啱咯。 系啦， 你惊话会捞乱咗咧，俾你老婆发现啊，或者个二奶唔高兴。 唔系，同埋咧，俾我咧，即系唔好理个客人讲话大婆二奶，你就咧即刻听住佢讲之后。哦、即系先生，你系想买两条手链嘅，冇问题嘅，系啦。你话知个大婆二奶， 喂， 你点接呢一个话题先得噶？ 梗系做生意嘛。 系啊， 我咪话我会唔理佢咯， 但你 唔理 佢，你都要 serve 佢噶嘛，咪咯，你打工嘅啫嘛。 系啊，似你啊，咩时候？ 我个幻想就系咧，如果我哋揾日拍条咁嘅片咧，都过瘾啊！走去特登问咧，唔该，我想买一条俾老婆，买一条俾二奶嘅，睇下个 sales 咧，佢会有啲咩反应？ 你不如听日试下，咪今日试下，听日翻嚟讲。 唔系，我想问下你估佢买边条会贵啲，边条系平啲？ 听日 再见啦， 拜 拜。